我哋先會請嘉賓嘅。 係啊，冇錯。 因為通常都係雙響炮嘅。 係。 咁啊嗱，今日咧，如果淨係聽聲嗰啲朋友咧，佢又未必知係邊個喎。如果真 係， 因為聽開夜晚節目嘅朋友咧，唔知日頭嘅節目搞咩噶嘛。 咁你要介紹下 好似遊走時代都係日頭，都係夜晚 嘅。梗係啦。 我求其噏噏錯咗添。喂，佢就係施主啦。 我係施主。 即係人稱呢個遊走時代嘅 施主。 遊走時代施主就係施主。 係啦。 係。 哇！真係正所謂。啊、隔離飯香啊！ 係點解咧？ 做人哋嘅節目特別興奮啊！唔知點解？你唔好噴啊，探長！ 唔怪之咁多人偷情啊！ 正所謂隔離飯香，隔離嘅老婆就唔知咩咁樣。 係咯，都唔知點解香啲。 係啊，做自己節目咧， 死魚咁。 係啦，冇錯啦。 都唔係啊！你上次啱啱台灣翻嚟都唔死魚啊！ 因為做別人的節目啊嘛， 咁你即係咁講咩意思先？ 梗係特別興奮、 啊。你係咪想唔做自己嘅節目先？ 咁又唔得。 係咯，我就借個機會俾你解釋下點解誒咁耐冇做遊走時代先？係咪因為啲人冷卻咗熱情，你所以覺得誒算啦，放棄啦？ 咁又唔係，咁啊遊走嚇。即係大家啲私事又繁忙，公司都忙咁樣啦，咁啊暑假唞下暑咁樣，養足精力又繼續遊走㗎啦。 係啦，上次已經試咗俾大家睇啦，就係、是、一哇，即係去完公幹外公幹，即係出咗外公幹之後咧，我翻到嚟我喺屋企睇緊施主，喂開龍雀咁嘅， 係如沐春風啊！ 平時我喺 嘴角含春， 我喺度同你做嗰陣死魚咁嘅喎。嗱，今次證明打破呢個關，即係呢個一大關啊！因為我就問你，喂點解我喺度你唔講嘢嘅咁樣？咁當時有咩障礙咧？ 冇障礙， 係咪熟習咗環境啦？因為開頭話曬都係第一次開麥。 咁咪仲有就係唔同嘅你。隔咗幾個禮拜咁樣先至開一次麥啊，同個個禮拜開啊， 哦，即係講唔同地，唔係啊，開頭第一次、第一二次叫佢嚟，你都係死魚咁嘅。 咁我又怕醜啊， 怕醜咯，就因為 我份人就比較你知啊，內斂啊嘛， 好明顯，即係正所謂啦，城寨精神就專搞素人， 係啦， 搞搞下咁咪變咗唔係素人咯， 係， 即係對住支麥啊精神咯開始。 咁有時喺啲街度又聽見啲人就話：，哇，施主咁啊！ 你做節目好型啊！咁樣嗰啲係嘛？ 或者話：，哇，你真係好幽默咯、啊！哇，即係我又唔覺喎、啊。咁但係俾佢哋咁樣講一講嚇，咁啊真又好，假又好，嚇你都當係真㗎啦。 都係個鼓勵嚟嘅， 係啊，即、就、係、是、充滿信心、啊。 即係古惑的槍就係、是，即、就、係、是、你要點樣面對古惑的槍咧？即、就、係、是、人哋讚你嗰陣咧，你覺得又好似係真㗎喎。 梗係啦， 踩你嗰陣咧，切！根本上有目的嘅， 獨立思考啦，仲 係啦，獨立思考啦，咁咪變咗可以亢奮起嚟咯。 人哋讚你嗰陣時候就唔使咁多獨立思考噶啦，話應該係講真嘅。 人哋讚你嗰陣時咧，你就唔會咧批評佢好似人哋吹緊簫咁樣，即係隔離嗰台咧，即係我成日都話嗰啲人，喂，屌你有冇腦㗎？係唔係都吹咁樣？咁但係人哋讚到自己嗰陣咧，又唔會咁諗 嘅喎。唔係咁吹簫都可以真心吹嘅， 可以用心啊。 可以用心，讚用唔用心爭好遠嘅，睇得出嘅。 冇錯，唔止睇得出，眯眼都知道。 感受得到啊。 冇錯。 係啊。 喂，咁咧嗱，點解你揀停嗰只歌先？推下先啦。 喂、哎，係喎、 啊。我記得㗎。 個煙草一出， 係 你阿探長即刻以為係另一首， 即係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嚇、啊，以為係 Queen。 係咯。 咁、啊、 其實係咩咧？ 哇！我哋一陣又我又準備咗首 專係老粒 裝嘅 老粒系列， 老粒系列 對交係咪 啊？都唔同嘅。咁啱啱播嗰首就係 Muse 嘅謀斯樂隊、哦、啊，係嘅 Planet Station。 我其實我裡面聽到唔止 Queen 嘅 And Nothing But The Dust， 仲有好多嘢。 我聽到 Superstition， 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嗱，我嘅節目都播過嘅，呢兩首歌都播過嘅。咁咧嗱，浪漢推歌咧就有介紹翻啦，因為有啲朋友咧成日以為咧我哋係一個政治節目嚟嘅。其實叫得推歌就梗係唔會唔擺埋政治落去啦， 係唔係更加擺埋個老漢落去啦？ 係啦，冇錯，老漢嗰 part 咧就真正嘅講政治。 我哋唔係淨係靚歌靚早餐靚音樂噶嘛， 我哋就並唔係嗰啲咧靚歌伴星河嗰啲噶嘛，大佬。喂，因為老漢原因就我點解識周國賢咧，就係、是、真係同政治有關噶嘛，即係大家都好憤怒。咁樣話推下歌咯，仲有識咩推啲乜啫？ 你哋都係老漢嚟㗎。 咁於是乎咧，呢一 part 就梗係講下歌先啦。憤怒嘅大把啦。 係啊，咁歌又會講啦。 係。 喂，咁謀斯樂隊頭先嗰首叫 Panic Station 啊。 係。 嚇，即係叫做咩啊？恐慌嘅站啊嘛。 係恐慌站。 恐慌站嚇。 喂 ，Muse 你啱啱聽咧？ 我啊好憎佢把聲嘅，老實講。 唉，好多人都好憎喎。 佢啲 production 啊非常好啊，甚至乎個台咧、嗰啲道具咧都別出心裁。我見佢有個 live 咧，有個台嗰度有個兩個啲衛星站嗰啲嘢，哇整色整水咁樣，即係對於 marketing 係非常好嘅。譬如你三唔識七，你影張相，哇十個 concert 你都唔認得邊個 concert。喂，但係佢個相咧，喂有兩個衛星喺度喎，即係衛星接收嘅碟仲好靚嘅。咁你咪有個造型咯，即係覺得佢係醒目㗎呢啲。 咁但係即係頭先你聽嗰首歌咧，就話聽到好多嘢出嚟啦。咁可能你又秒啦，探長。 係 啊，呢啲 我畫咗牙啦，秒乜鬼啊？年紀大啊！ 咁我覺得幾我 Muse 我欣賞佢咧幾得意嘅，就係、是、哇，你好似乜 Q 都有喎。係啊，即係。乜都好似 乜都識咁樣， 乜都抄啲喎、 啊。乜都同埋啲吉他彈法都似 Prince 啊。 嚇， 係。 哇！佢有時啱啱對上嗰只碟，即係就係呢只 Panda Station 嗰個，就係俾喺英國咧不斷俾人話， 哦、 就係似 Queen。 哦，佢咪就係引起你嘅話題咯。我擺明了佢唔知道，佢唔知道俾人會踢爆嘅咩？你好似強國咁樣，成日唔知道有人會踢爆佢嘅咩？ 係喎， 係咯，強國嗰啲產品全部都係 明抄， 係 唔係？但係又唔話你聽， 唔係講中國人咧，嗱、有人成日話咩都講中國人，但係我淨係見到中國人啫嘛，冇辦法啦。咁咧，因為中國人咧成日咧都攞啲理由出嚟咧嚟做一啲壞事嘅， 嗯， 即係例如我嗰陣時做電影咧，有啲導演、副導演啊，甚至乎編劇，有成日吹水咧，就我影劇照嘅啫嘛，咁問你，喂，頭先嗰場設計得幾好啊？我以為你抄嗰度秦俑啫。 啊！ 喂，啲人唔識睇啊，即係假定啲人啊唔識睇先。 係 咁邊個識？好似你咁樣睇戲啊，人哋咁樣。哦，咁又唔係喎，我睇過都會記得嘅喎，咁樣即係硬係要俾一個理由自己做埋啲老番啊咁嗰啲合理化咗。 喂，咁但係嗰啲即係啲賊咧，佢有時心虛咧，嚇俾人踢爆佢更加話唔係咁樣否認咁啊嘛，係嘛？ 係咯。 喂，但係鬼佬會點應付咧？ 鬼佬啊，打到明嗰度吹啊咁樣。 哇！呢度係同。Stanley Kubrick 致敬 ，Tribute 咁咪掂曬咯， 係啊，都掂噶， 係嘛？侏羅紀都同 同埋咧， 史提芬史匹堡致敬啦。 首先你贏咗咧，嗰啲儒家思想嗰啲遺毒先，佢謙虛， 係 有大有細，有前有後啊，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你 Tribute 話冇死嘅，所以咧九十年代咧香港好多致敬大碟噶喎。 係啊，喂，你估嗰啲？嚇攞首俄羅斯嗰啲三套車嗰啲歌話自己作咩？ 係嗰個周啟生啊嘛，即係我唔識，唔係我識佢嘅，但係咧佢擺到明就係咧即係商業嘅考慮啦。 嚇！ 即係喂嗰啲 royalty 還點冇人收唔好嘥啊？喂，舐咗落個名度鍛鍊就收翻幾皮嘢唔好啊？ 哦，咁啊，掂喎、 啊！即係呢個道德上嘅問題啫，就咧喺經濟上同埋法律上完全係冇問題嘅。 係， 因為三套車個老豆都死咗唔知好耐㗎啦嘛。 係啊，但啲鬼佬就唔會啦。 係，鬼佬均真啲嘅。咁誒又有 人，即係你嗰啲咩 Eric Carmen 嗰啲， 係 咩 Live for Enough Again 啊，咩 All by Myself 啊，全部都即係攞咗好多 Rachmaninoff 嗰啲曲㗎嘛。係，但係佢又真係寫 Rachmaninoff， 同埋佢自己 Eric Carmen， 即係佢自己都有啲創作嘅。 呢啲咪懂得欣賞人哋咯。懂得欣賞別人，而又自己擺翻佢落去紀念又好，同埋抄過起碼都俾翻個 credit 人哋啊嘛。 係， 即係其實你有時咧，我有啲同啲最慘佢就唔係好識嘢，又要同你拗嗰啲咧。即係話咁嗰黑人嗰啲 rap 咧，早即係廿九個年代咧，啲人好興咧揾啲 every breath you take 啊擺落去，跟住又一段之後 rap 啦。佢哋都係咁啦，佢都係抄過。喂，我話唔該，你睇完 MV 咧，睇人哋之後嘅 credit 有幾長。 係， 逐首都計翻錢㗎，逐段啊，即係我抄到呢段，淨係個吉他個 riff， 我又要寫埋落去嘅。因為人哋嗰啲製作係咁樣㗎嘛，即係你唔好論佢俾唔俾錢，或者人哋多唔多錢啊。因為你一講到呢啲，扯嗰名有錢啫，即係點都有得拗。 咁又得。 總之美國佬咧就係萬惡㗎啦，講曬㗎啦。我亦都唔否認嘅呢樣，但係人哋萬惡之餘咧。人哋真係均真咯、 哦，即係你唔磅水，你係撲街。係 唔磅水， 你就係嗨嗨。係 啊，唔 係磅水咧，妖你有錢嚟嘅咁。係 啦，冇錯。喂，但係人哋磅水之餘，仲喺仲要嘥多三十秒出個 credit， 就出曬人哋啲歌喺邊度嚟嘅。係即係我哋而家咁樣推歌，考叻叻咁樣啦，即係介紹翻啲歌俾你。喂，人哋就係靠嗰個機會推翻歌，話唔定我唔中意你 rap， 我好中意 Every Breath You Take， 啲細路仔唔知係邊個嚟根本。即係唔識police 嘅，咁佢就靠呢個機會揾翻 police 嚟聽，即係呢個人哋個行業咪可以 大家互惠互利嘛。 不過咁樣有一個好基本唔同嘅啲 crossover 咧，即係我哋抄同啲鬼佬嗰啲咁樣，有啲唔同就係人哋嗰啲好鬼好聽噶嘛。係啊，無論懟咗嗰啲咩 Shake Off My Heart 啦，咁啊擺咗落去 Greg David 嗰度，成首歌係好 Q 好聽。 係呢啲啊，見仁見智啫。你會唔會崇 洋？咁又係 崇洋得滯啊！ 咁啊～咁就我就知嗱，你聽呢啲歌至少即係冇咁老老土土啦，係咪啊？好過聽嗰啲嚇，即係喺四川嗰啲紅歌啊，咁啊。 呢啲咪長期俾西方洗腦咯，施主呢啲咪。嚇！不過咧，我即係話你咧，其實咧，我自己又何嘗唔係啊？September 是一個 Earthing and Fire， 我自細的恩物嚟嘅。呢、這個樂隊咧，人又夠多啦，動作又浮誇啦，同埋啲音樂咧真係非常華麗。 哇，好正啊 ！DJ 咁啊， 梗係啦。 我頭先我唔記得咁樣拉飛打添。 下一首咯，都話過完第一個鐘你係一定嘅適應到。 三首啊，即刻。 因為咧，我哋咧所謂推歌咧，就真正正名副其實，真係可以自己推個飛打嘅。嗱，如果朋友睇我哋嗰個 Facebook 嗰張相咧，成個。mixer 啦，同埋個headphone M 喺前面嘅，咁咧因為個 source 咧個歌嘅 source 咧，我自己揀自己推， 我哋自推自擂啊嘛， 冇錯，自推仲有咩好處咧？就係咧，我同阿老周咧之前都唔知道大家揀咩歌，亦都冇帶定啲歌嚟 operator 做啦。咁原因就可以扮 DJ 一路推一路講啦。二來咧有啲驚喜，即係有時撞翻一啲嘢出嚟。因為如果有預感咧，你度定曬嘢講咧，都冇癮嘅真係。 係喎。 係啊，嗱呢個歌 September 啦，就九月就梗係播呢個歌啦。咁以前咧傳統嘅 DJ 啦，細個聽蘇斯王嗰陣時咧，佢好老土嘅，九月就播 September。 OK。 六月就播 June 啊， 五月就 First of May 啊， 係啦 ，exactly。 而家就播五月天啊， 係啦。咁而家咧，我揀呢首歌點解呢？因為咧，我覺得呢啲咁嘅舊嘢咧，舊屎嚟噶嘛，呢啲係。 哇！呢啲舊屎先係好好嘢、啊。 舊屎好味啊！咁我哋咧嚟緊咧，我想玩俾大家聽啦。點解話俾你聽？我問你有冇睇嗰張相咧？我哋 Facebook 嗰張咧，原因就係咧嗰張相咧，我哋面前有支酒啊，非常好飲。 哇！真係好飲啊！ 你讀呢個文啊？德文嚟嘅喎， 真係唔得啊！呢啲 咁咧，嗰支酒藍色嘅，好 Q 長嘅。喂，就係、是、咧，我哋有個聽眾咧，亦都係我遊酒嘉賓，遊酒時代嘉賓， 上過嚟一集嘅喎。 Anthony， 咁 咧，多謝。原因咧，即係 Anthony 咧，嗰陣時我哋有個網聚啊， 係 咁啊，自己帶咗酒上嚟。咁當日好忙嘅嘛，你知道我哋網聚唔係普通飲飲食食嘅嘛， 係 好多節目嘅嘛。咁變咗咧，冷落咗一支酒。 呢啲酒就係嗰日帶嚟。係 啦，嗰日帶嚟嘅。咁我真係覺得好唔好意思啊，又冇招呼翻佢，咁啊擺咗好耐，驚壞咁樣。於是乎咧，叫翻佢之餘咧，你知道我個人咧算死草嘅嘛，即係好充滿計算嘅嘛。 係咪啊？ 於是乎咧。唔好踢爆住。於是乎咧話，其實 Anthony 上次咧做遊酒時代嘉賓，佢都開龍雀咁嘅喎，搶曬麥咁嘅喎。 係啊。 咁不如咧揾佢做個節目咯。 係，梗係好啦。 點知咧佢好似等咗好耐咁。 佢嗰啲 即刻應承，完全唔矜持啊！啲佬真係好可愛。 嗰啲做夠四個鐘都有嘢講啊。 係啊，冇錯。咁咧佢即刻應承 爆出嚟啊！ 嗱，首先咧就要即係隆重介紹咧，我哋十月。嘅城寨咧， 哇！新氣象， 就有新氣象， 千年感受，千年傳統，全新感受。 嗱，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傳緊一張紙俾我咧，好似個阿 Anthony 呢個節目改咗新名係嘛？好似唔係叫幾好啦係嘛？死啦！新名唔記得咗，唔緊要，我哋遲啲又會播翻 promo 啦。咁咧就呢、這個， 但係講咩先？ 台務嘅時間啦，我播新 September 呢啲舊嘢咧，佢個節目咧就係舊屎有幾好。嗱，呢個我改嘅名嚟嘅，佢好似上訴得直咗。跟住我就唔記得咗話舊屎好啲啊，係類似咁上下咯。即係總之係講啲舊屎嘢嘅。 唔係佢話有舊屎幾好咁啊，但係有舊屎有幾好咁啊。 係啦，唔係呢個就我作嘅，即係佢開頭都 agree， 但係諗諗下，佢改咗個佢更加即係最翻 翻勁啲 final say 喺佢度嘅，因為我哋個台冇大台， 係冇 冇抖拆，我哋係純粹係。尊重啲素人佢嘅諗法㗎嘛， 我哋城寨啊嘛， 城寨 三不管嘛， 係啦，冇錯，我哋就係貫徹嗰個精神咯。咁所以連最 update 嘅名我都唔知啊，好正常嘅。係，咁咧於是乎咧就揾咗上嚟，即刻應承啦。咁但係咧佢一條友有少少，佢又唔從來冇講熬底呢、這個 term 啊，即係爭啲喎咁樣，咁可能熬底啦，定可能未做過節目主持，想揾人綁一綁啦。我心諗我得閒啊，我做下自己嘅節目啦，點會綁你啊？咁但係得閒就真係會綁下佢。 是 但是都不是辦法的，我不得閒怎麼辦？ 是的， 於是乎幫他找了一個更舊過他的人，就是 Eddie Sir。 哇 大家呢聽眾應該很開心，因為 Eddie Sir 也有自己的聽眾的， 是啊， 他講奇案又可 以，哇這些可以， 講監獄又可以，因為他以前的監獄跟現在的監獄很不同，聽說現在的人很斯文的嘛， 是 他以前很精彩，好看過蕭若元寫的劇真的即係話以前的大丈夫啊，神勇 CID 啊，天漢柔情嗰陣，即係佢就係咁樣喺嗰陣時候在職嘅懲教人員嚟嘅。係，咁於是乎咧，我對呢個節目咧真係非常有期望。 哇！咁即係總即係個名字無論點，總之都係講舊史㗎啦。 係啦，冇錯啦。咁咧咁頭先佢嚟咗啦，所以咧我哋開埋啲酒咁一齊飲啦。 嚇！而家佢走咗，我哋就講佢啦。 係啦，梗係講佢啦。咁咧頭先亦都拍曬 promo 嘅。 係。 咁啊 Anthony 因為咧佢話喂成個網台街十九幾個 Anthony 點算咧？佢真係別出心裁地咧，佢幫自己改埋下新朵。 喂，係咪大 L 嗰啲啊？ 係啊，冇錯。 哇，好乸舊啊！呢啲名 字就係啱曬咯，叫大 N 嚇。 咁Diana嗰個大 N 咯。 哇，直情叫大 L 啊！ 大 N 佢叫做 車來石往失失方啦。 係啊，噔噔噔噔啊嘛！喂，咁咧大 N 咧就即係 Anthony 啦。咁以後叫大 N 噶啦，我哋咁大 N 加埋 Eddie Sir， 哇，真係冇得輸啊！ 聽見都真係。不得了， 聽見都真係一定要翻聽幾鑊啦呢啲，因為佢哋資料好強嘅，因為大英本身嘅 background 咧，佢有一個 香港仔精神啦，以前即係喺街頭打拼嘅，而家做緊生意，同埋聲稱咧就唔同大陸 hang out 嘅一個生意人。 哇，有種態度。 點樣生存到呢咁樣咁就真係要聽個節目啦。咁佢主要咧就唔係講呢啲嘅，佢講翻細個有幾好啊，港英時代有幾正啊咁樣，即係全部都係戀籍嘅人士嚟嘅。 哇！ 咁所以咧有期望啊，真係。 係喎。Eddie Sir 又講六七暴動啊。 係啦，冇錯，搏。 又講啲越南仔又當年又點。係 啦，冇錯啦。 嚇！不過佢哋第一身講咧，同喺睇書咧， 同喺二手、二三手資料又唔同啊。 係啊。 所以成日講國情，我都恥笑你嘅。嚇！主要啲國情咧，就係睇埋嗰幾個媒體。呃人嘅啫嘛， 咁問題係個個講國情都係咁嘅啫嘛，邊有一手資料啊？ 梗係借你嚟講人哋啊，冇理由直接講人哋噶嘛。 有一手資料唔會講啦， 有一手資料就 唔猜 到啦，攞曬著數啦。 啊，有都唔講你聽啊。 嗱，咁如果大家對我哋嘅網台嘅新節目有興趣咧，我借少時間快講一鑊啦。 係喎， 即係暫時決定咗咧，嗱，就有哇勁啊！而家星期日都有節目。不過好多人就話咧，如果個 B B 仔未出世，你又喺度唱行曬咧，唔係幾好， 唔老禮啊，會 夭折啊，剩啊嗰啲。 但我哋都唔怕老唔老禮嘅喎。 夭折咗咪夭折咗咯。 有佢咯， 係咯，即係如果講出嚟小氣咁樣，你咪唔好做。 嗱，譬如我哋嗰啲節目，有時嚇、啊，如果空窗咁樣，即係唔得閒咁樣，好唔老禮噶嘛。但我哋冇所謂嘅。 冇所謂㗎。 大家都唔得閒。 即係網台就勝在咁啊。即係好似城寨一樣啦，即係城寨嗰種。表面冇秩序，但其實有秩序，即係亂得嚟有序嘅情況，就係一樣件事唔死得人。 係 好，由星期日開始就係練心術啊！ 練心術，我真係唔知咩嚟喎呢個。 阿施主就最老實啦，即係我同你可以做咗兩個唔同角色啦。你聽落去，你有咩期待？練心術， 練心術會唔會係嗰啲鋼之煉金術師、術師嗰啲嚟㗎？ 即係神秘嘢嚇，即係講茅山啊，同埋誒道家。 煉心術，又或者會唔會係嗰啲心靈雞湯嗰啲咧？ 哦， 嚇、啊，即係等你個人即係提升一個心靈嘅境界㗎嘛。 哦，你係咪期待呢個節目 嚇？我唔夠膽咁講， 我就諗住咁換人啦。並唔係嘅，嗱呢、這個一個嬌滴滴嘅一個心理治療師。 是 即係話嬌滴滴咧，又可能俾人話我歧視女性啊。咁女性嬌，男性牛咁樣關係咧，咁樣。 係嘛？ 咁咧佢咧就頭先聽我做一節節目嘅，咁成日望住 哦，就係頭先嗰位望住我嘴角含蓄。係 啦，冇錯啦，嗰位 我自己 FF 嘅啫。 嗰位妹妹咧就叫 Annie， 咁佢有個朵咧叫咩心安靜啊，佢叫安靜，叫 silent。 靜心係咪啊？ 係口服液。咁佢一嚟到就喂，俾我吹一下咁樣 啊！ 哇，真係接受唔到啊！ 咁重口味， 過嚟吹翻嘢先咁樣。哇，咁開放嘅而家少女， 係 原來話同我催眠。 哦， 咁你原來係催眠師嚟嘅。 哇，咪好吹得， 真係好吹得㗎，連續吹曬幾個都得。咁咧佢話陳冠仁啊嗰啲咧，陳永仁嗰啲咧， 都有 着教咁佢吹下面， 都有吹過， 係啦，即係嗰類嘅行業嚟嘅。 哇！ 咁我又有期望喎呢個節目，即係你唔好話我濫啊，因為咧佢其實佢本身嘅工作咧，真係好多 client， 咁唔開名地咯，我諗可以爆好多個案出嚟。 哇！ 咁但係咧，我話 聽落都興奮 啊！ 係 啊，咁但係咧，我話咁係咪有啲知道啲秘密會俾人懟冧你嘅？唔係，我啲都係啲 client 都係家庭糾紛啊，點樣教仔啊咁啲，喂咁樣咯。 咁佢會唔會又話有啲即係就住有啲職業操守咁樣咧？又話唔開名啊咁嗰啲㗎？ 可能有㗎，慢慢 turn 啦。我諗你入得城寨嘅話，真係你兩個老婆都唔會俾人拉㗎嘛嗰陣時。 係 係咯，就咁解啫。 但慢慢就開始嚇，即係乜嘢都解放曬。 希望佢越嚟解放啦， 解禁啊！即刻 大家。朝着看，唔係咩？朝着吹定咩啊？我成日都講唔出嗰個字喎。 嚇！ 朝着走啊，走着朝。 我唔走着朝 啊。走着朝，我成日都唔知，唔識呢啲咯。啲人睇書成日講呢啲 term 噶嘛。 係喎。 OK， 走着朝。好啦，到星期一啦，一家之言呢個節目咧，我哋會 cut 咗佢嘅，因為咧好悶啊，實在。 係有咁嘅事？ 哇！如果我真係 cut 咗佢啊，我諗我真係落樓即刻俾人揼啊！ 暴動啊！ 唔係咯，黃師傅咁多 fans， 梗係唔會 cut 啦，傻咩？喂，咁你黃師傅越嚟越多 fans， 我都即刻打個底。 係啦，佢照舊冇變嘅，就係二至四。嗱，你千祈唔好剪衫，不如剪咗第一個出嚟啊！唔好害我啊！你害埋個台啊！問題係 剪啲唔剪啲啊？ 係咯，斷章取義啊，張曉明啊，咁樣咯。嗱，咁跟住咧，即係一以為即係一家之言嘅主持有翻咁上下年紀係咪？ 即係成熟穩重兼夾經驗老道，兼夾有個人嘅魅力。第二個節目仲老， 哇！ 而家新嗰個節目咧勁啊，你自己嚟。 哇！呢、這個梗係盧漢推歌姊妹作啊，重重口味， 係 盧漢推鼓。 哇！勁啊，邊個鼓先？ 你自己想像一下 啦。冇錯啊。咁咧，另外你有個 partner 喎。 哇 ！partner 好遊走啊，又 遊走嘅 嚇。 OK， 唔係你知啦，你啲節目嚇、啊，即係唔係你即係做節目最麻煩嘅，有時你大家個個都忙啊嘛。 係啊，真係啊，呢樣唔好有太多情緒喺裏面。 即係你個個禮拜都要同一晚都要得閒、 嗯， 你知啦，我哋呢啲成熟又有事業噶嘛， 係事業為重嘅。 咁而家大家都係 係 嚇，咁即係攞個心出嚟先至可以。啊，個個禮拜做一個節目， 係 咁咧。盧漢推股咧，嚇、啊、唔好意思啦，又係施主， 唔使唔好意思， 主持啊，咁推股咧就係、是、古典個股， 係、 啊、古典音樂， 係嗱。今日叫佢上嚟咧、啊，就係俾佢適應下點樣推法， 係啦。 因為我 setting 係完全唔同噶嘛，同埋呢個平時嗰節目嘅視像節目， 係喎， 係咁，所以非常好啊。佢自己 propose 嘅，原來別出心裁嘅， 係咁。我之前都話想係。推股之前都係要想試下推歌啦，嚇咁啊！今日有得推下歌啊！ 咁啱啊，周老闆咧，只有耀武在身。 係喎，咁耐都冇講，點解冇咗周老闆？ 其實我問咗佢講咗，我就真係唔記得咗。 好、oh, okay. ， 即係唔係佢好似約咗人食飯，定係即係大早約咗有啲工作㗎啦？總之 唔得啦。 其實佢頭先都仲喺度嘅。 是 原因咧就係本來咧約咗我咧就提早少少錄得唔得？我就好得啦。但其實我答快咗，其實我爭啲唔得咯。因為我而家你知啦，公司個 one man band， 平時揾人湊慣客啊，走慣片嗰啲職位我都要自己做埋，所以頭先哇忙到嘔血啊！即係今朝我本來都揾咗替工請我假，即係我可以輕鬆地晏晝翻嚟拍 promo。哇！但係點知咧啲客係真係五個一齊扯咧，即係五鬼拍門咁樣，即係扯到我咧又走唔甩，又要幫佢整埋啲濕碎 upload 啊 ，upload 上 Dropbox 又睇唔到啊，搞一輪。Send space 就睇唔到啊！點知後來要 Google Drive 先睇到喎， 頭都痕埋， 頭都痕埋咁咧，所以遲咗到，所以好問啊！今日好充實，咁嚟到呢度咧拍咗好多 promo 啊！我哋即係遲啲咧，大家有片睇啊！真係 係喎， 咁咧於是乎咧，咁咧就今日咧，阿周老闆咧就話叫我你發橫掂翻嚟拍片，不如早啲上嚟錄啊，錄咗去，我好咁應承咗。點知後來咧，話咦，如果拍得晏得滯，咪錄唔到咯咁樣。跟住唔知點解咁啱你又打嚟定唔知點啊？定我約咗你？ 唔係，琴日見到我， 啊係， 咁啊叫我不如 噏多句係啦，直接，喂，不如嚟推歌啦咁樣。 你話唔係？你話不如推定股先啦。 係喎係喎。 嚇咁啊，即係俾我實習下啊嘛。 係係。 咁但係，哇，難得有機會做人哋個節目，老虎蟹都係推歌啦。 即係人哋嘅老婆就好過翻翻屋企咁。 係啦，到翻到推股嘅時候，我啊先至推股啊， 係嘛？咁就即係城寨嘅精神就係咁樣啊。 係， 即係香港人咧，其實有樣缺點咧就係執生。係，即係你諗得到，去到嗰個 moment， 變得到咪就變到咯。 缺點定優點啊？ 係啦，所以其實聽眾嚟講都有，我相信係有著數，即係有 benefit 嘅，因為新鮮啲啦，一來，同埋得閒轉下咧，即係我同阿。你睇下聽咗咁耐咯，完全零時事嘅，咁咧即係大家希望冇咁沉重先啦、 哦。 因為我就真係冇時間做 survey 或者做。 喂，咁我哋係呢個，我哋係娛樂性節目嚟噶嘛？ 咁啊係啦，咁我諗住吸納啲年輕人啊， 係 吸納啲四人嘅女組合上嚟做嘉賓啊咁樣嗰啲啊。 真係是這樣的想我。 係啊，唔係 FF 嚟嘅，都有我哋都即係事在人為嘅啫。 喂，咁盧漢推股係推咩股咧？你知唔知？ 推咩股咧？有。 咁啊， 古樂 古咧就係、是、古典啊，古代個個古咁啊，推就係、是、古典音樂節目嚟嘅。 哦，即係莫扎特嗰啲 friend 係嘛？ 係啦，咁但係就唔係靚歌、靚歌、靚衫、靚早餐嗰啲喎。 哦 ，OK，OK， 咁都有啲靚歌嘅。咁但係你古典咧，喂你有冇聽古典音樂啊？ 我聽實有聽嘅，搭 lift 都聽到噶嘛。 咁但係你個印象係咪都係靚歌、靚早餐、靚音樂嗰啲？ 其實古典歌唔係靚歌嚟嘅，好多時都 嚇， 即係又係抒發下感情啊， 嚇 敘述下啲事喎。 咁但係你知唔知古典音樂 walk 個 walk 嘅 walk 啊？咁啊係，即係佢嘅意識形態，佢作嗰個靈感或者作嗰個動機係 rock 個 heavy metal 啊，硬到最硬， 反叛到好反叛。 同埋有啲咧，嗱講少少啦，咁啊有啲。譬如有啲音樂咧，直情食咗迷幻藥咁樣嘅，懟咗嘢咁樣寫啊，咁啊唔止個作曲家 即係作曲家隊個嘢寫就係好常見啦。作歌嗰啲、作 work 嗰啲都好多時啊。但係佢連嗰首歌都係講隊個嘢嘅。 哦，係啊，真係好有期待喎、 啊。咁又群魔亂舞啊！ 因為咧，嗱你咁講咧，即係證明你識啦。因為我見到好多唔識嘅咧，少少啦，就著曬西裝咁樣咧， 少少啦， 直頭咧即係扮一個小指揮咁樣喺個 HiFi 面前埋啲冷靜嗰啲動作咧、啊，我真係最睇唔過眼，唔、啊、知道你幻唔幻想到邊啲啊？又話高音又夠甜啊，低音又夠肥啊啲。喂，你聽乜都得㗎啦，呢啲使乜聽古典啊，大佬？咪就係咯， 又或者有啲譬如樂評咧，或者書院學院派嗰啲咧，有時候啊莫扎特就應該咁咁咁，就應該咁走嘅，就先為之正宗。 係，佢將個主觀嘅願望擺埋。 係啊，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規矩，喂，人哋莫扎特未必係咁噶嘛。 係係嘛？喂，咁咧即係嗱，我一陣間嗰節咧，我好想聽多啲你頭先講即係個推估嗰啲內容啊。 啊、 因為即係你會講乜嗱，即係我唔作當賣關子啊，你唔好穿曬橋啊，因為如果唔係到時又重複講就無謂啦。 係啊， 咁我問嘅問題當然咧即係好幼稚嘅，因為唔聽嚟講咧，我都會聽下呢啲背後睇下大家聽鋼琴解讀到啲咩意思，同埋聽下呢隻歌究竟係講啲咩。四拍，但係三連音，三連音啊，唔係喎，三拍嚟，即係嗱，你聽到 sequence 咧，係咁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即係嗰種咁嘅好膚淺，即係唔係膚淺嘅初學初階啲嘅編咧，就絕對唔係古典啦，係咪？ 進入咗一個迷幻嘅境界， 究竟有幾迷幻？歌嘅背後有咩玄機咧？施主， 到底我哋可以點樣解讀啊？ 咁不如開始解讀 嚇、啊， 好。 喂，點解你播呢首歌？ 剛才呢只咧，我就係想睇你點解讀 嚇。咪、啊、你講咗呢首係咩嚟先？ 講咗你仲使知道個名字，咁你梗係即係老作一通咁啊，人都解讀到啦。嗱，而家嚟城寨其實要考牌嘅 嚇， 咁而家就考你牌啦。究竟嗰首歌背後有咩玄機？ 係咁樣連綿不絕嘅 三連音， 再三連音，再三連音， 係 嚇係。係咁 loop， 仲有距離，只不過係五度音啫。 係咁 loop， 係咁 loop， 究竟想點？究竟作歌嗰個人個心係諗緊啲咩嘅咧？又或者佢作俾嗰個人，嗰個人係咩人咧？ 簡直係諗唔到 嗱、 啊， 其實咧， 嗱呢首歌聽落去，我就覺得即係如果你連你而家幾分鐘啫，你連續聽十五分鐘，如果再 loop， 你可以見到幻象添啊！ 哇，高手啊！施主未施主咯，真系唔系擦你鞋啊！真系 唔系啊嘛？ 呢只歌咧就系《American Psycho》嘅 opening 嘅 theme 嚟嘅，因为嗰度有 shot 噶嘛，大佬。 系。 佢唔有成个迷幻嘅感觉，就点会重复重复咁样三连音咧？ 哇！咁又俾你兜得 到。我冇同你夹过啊！真系真系坚系考你啊！即系只歌咧，即系嗰种人咧。嗱，如果你有睇《American Psycho》嘅人咧，你都知道嗰度有 shot 到咩程度咧？佢將一啲好少嘢不停重複同埋放大。你記唔記得有一個 shot 咧？ 佢派卡片咧，因為我哋係嗰啲基金經理嚟噶嘛，咁咧佢揾好多錢嘅，咁咧但係周成個華爾街都基金經理，去到嗰啲食 high tea 咧，哇個個年薪都起碼幾百球，幾廿球嘅。喂，唔係好幾廿球，幾球都好勁嘅其實。咁咧就上到鬥廟啦，我叻啲你叻啲咧，即係因為好多人咧都直覺覺得揾到錢就等於叻啊嘛，我當然唔認同啦。即係揾錢以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伎倆，或者好多唔同嘅光輝啊嘛。即係錢唔係代表一切啦，首先，即係我嘅睇法。咁咧，於是乎咧，派卡片嘅時候咧，大家張卡片都揾名師設計啦。哇，呢只 font 係要用咩行業先用呢只 font 㗎？嗰個紙。光谷子喎，光谷子都分好多 grade 噶嘛，鞋唔鞋手啊，突唔突啊，佢用到最準啦。一派卡片，頂我哋觀眾睇到唔一樣，大家卡片都咁勁，跟住有個心聲出現啦，頂你個肺啊，燙銀，嬲到佢咧，即係燙銀啫喎，人哋張卡片，佢張黑色好靚嘅都好 elegant 嘅，但係人哋燙銀，於是乎嬲咗個友啦。咁嬲個友咧就成日。想辦法怎樣整死他，不停地將件事放大，不停地日以繼夜夜繼重複地想用什麼方法。誰知道請他在家坐的時候，他就是選擇了穿著件雨褸聽 classical music， 然後就拿了導了金的斧頭，導了銀，即是不鏽鋼的斧頭出來堆壞了他。哇，即是這套戲音樂部分都很重要的， 即是聽古典音樂那些都不一定不變態 啊！係啊，冇話一定是温文爾雅噶，大家的印象就是被港台第四台嗰啲影響咗啫嘛。 係， 即係成日都温文爾雅，聽古典音樂嗰度有一定是很多學位啦，好有社會地位啦。於是乎咧，佢嘅後輩咧，即係聽慣四台，就覺得自己聽 classical 代表某種身份。 係， 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全世界都係咁。 但係人哋嗰啲荷里活電影嗰啲，譬如 Gary Oldman 嗰啲，走去出準備懟冧人嘅時候，都要播住啲貝多芬交響樂啊嘛。 嗰套好似係咩啊？嗰套係 Leo Professional 啊。 好似係啊，即係殺手不太冷。 係啊，冇錯。 都要整啲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咁樣， 跟住就扮指揮咁樣咧。仲有咧，教父咧， 一定啦。 你聽義大歌劇先，跟住下一個 shot 就懟冧人。 懟冧，俾個女俾人懟冧咗。 女俾人懟冧咗，係啦。咁咧，即係好多時都有呢啲用咗古典音樂。嚟去製形咗一個畫面，同埋講出一啲佢嘅背後一個信息嘅。 唔係咁，但係撈本地又有啲有時有啲唔同嘅。 本地係膚淺啦， 嚇！即係因為古典音樂就係文化嘅一部分啊嘛。有時啲鬼佬係咪？咁但係我哋，但係咁即係如果你聽古典音樂冇問題啊，但係有時一啲如果你話俾人聽古典音樂。你喺香港，人哋話你喺度扮嘢，扮曬嘢，你梗係扮曬高品味咁樣，嚇咁啊，咁又要啊靚歌靚音樂咁樣嚇，生活有態度咁樣嚇。咁但係喂，即係等於再折墮啲，譬如你話中意睇書，而家香港都搞到睇書都唔得， 點解咧？ 又話你攞本書出嚟喺地鐵度睇，又扮嘢。 哦， 如果你係睇英文嘅咧？仲黑人憎， 系 嚇扮曬嘢， 系 嚇咁。但係人哋即係你，譬如你喺外國啊，冇呢啲咁嘅歌仔唱啊嘛。 外國冇嘅咩？ 嚇， 外國唔會咁樣嘅咩？ 唔係外國，佢咁大家都攞本書出嚟睇啊嘛。 嗱，我聽到好多朋友咧，成日都即係攞古典音樂同埋中國，有啲人硬係好愛國啊，或者覺得自己血脈係黃皮膚咁樣咧，硬係聽古嘅中樂喎。你認識呢啲人嘅，著衫都著嗰啲馬褂咁樣嗰啲，嗰啲都仲扮嘢。我覺得比聽 classical 仲扮嘢。 唔係咁，嗰啲啊真係扮嘢啦。因為中樂又話點樣有即係中華兒女又要炎黃子孫又要聽中樂。係。咁但係你知咧，中樂嘅歷史得幾廿年嘅啫嘛。 係。 同埋你聽埋嗰啲二胡咧，又話咩好？哇！即係啲草傳統二胡呢啲就係啲胡人傳入嚟嘅嘢嚟啊嘛。外敵入侵啊嘛， 外敵又話自己咩漢人，唔係佢 officially 話唔係漢人嘅，但係你漢人用嘅字啊，已經成日都陷嗰啲外族於不義啦。 係啊， 你個胡言亂語咪就係胡人咯。係， 你嗰啲係嗰啲係外族入侵系列嚟㗎嘛， 自己聽唔明就話人哋胡言亂語。 咁但係你話譬如如果你話唔聽二胡啊嗰啲咁啊，但係就聽嗰啲。因為中樂團咧，就係你知唔知都係近代歷史都係抄西方嘅， 近代歷史抄襲，近代中樂，近代嘅中樂。 應該話中樂團咧，根本就係模仿西樂。嗱，你有西樂，我啊整啲將佢變咗做中樂器。係係係。咁但係呢啲咪又係抄人？ 即係個架構咧，根本就係模仿人。其實咧，我覺得咧，嗰啲我某程度我正面睇嘅，即係雖然佢模仿西方，但係進步嘅，亦都係知道需而改變嘅。我覺得呢個態度係好嘅態度嚟嘅。 係。 但只不過你有啲個降起度好高咧。即係接受不到我哋五千年的文化咁樣成，喂五千年你斷了幾多鑊先？有幾多個國先？五千年點解五千年那個國就等於你而家嘅中國先？你講唔通咪亂諗噏添啊！其實係喂咁中間斷了你又點解先？你啲人去咗邊先？咪就係俾匈奴咁樣攻佔咗，又俾清朝嘅時候俾滿人攻佔咗。咁喂，如果你咁講，唔同族都係中華嘅，頂你咁全世界都係你嘅咯，真係 都。都是亂吹的啫，啊，咁唔好講咁多啦。 有咩有啲咩聽啊？咁 又嚟一嘢先啦。呢首緊接頭先嗰首《Planet Station》啊，係咪好？係咪有啲似咧？ 唔係似 Tribute 啫， 我 Tribute 係 啊，致敬 係。喂，咁但係 Muse 完全都唔怕醜嘅喎， 唔怕嘅。 講到明，佢哋就講到明 ，Queen 係 就係佢最偉大嘅樂隊，係擺嚇咁啊。而且成日見住阿 Queen 嘅吉他手 Brian May 啊， 係。 直情兜口兜面話嚇，你就係我嘅 hero 咁樣。係 哦，哇，好肉麻喎呢啲，呢啲係世界仔發達嘅呢啲。 係咁，但係佢呢啲， 我相信是真心的，因為音樂即係處處都表露到，直情即係好多時候想扮 Queen 咁樣啦。 佢又計算過嘅，因為佢嗰啲受眾咧，就唔知 Queen 係乜。你買蕭嘉儀，知唔知邊個叫靚次伯？唔知噶嘛。知唔知叫馬思珍咧？又唔知噶。 靚次伯唔係紅酒嚟咩？ 靚次伯乜唔係一個伯嚟噶？靚次伯紀念中學係咩嚟嘅？ 喂，咁真係唔知。喂，咁但係嗱啲有時啲有啲音樂咧，嗱，譬如啲後生嗰啲嘅咧，就可能會哇，你聽埋啲嘢咁舊啊！嚇，咁呢啲咪老土咯。 係，嗱，其實我有兩睇啊，舊就唔係代表老土。原因咧， 我嘅意思係咧，就係如果你覺得啲舊嘢係老土咧，呢個諗法思想咪老土咯。係，我哋唔受時空限制。 咁我又唔覺得係咁嘅，我覺得係唔同時間咧，就講嘅説話嘅道理都唔同嘅。嗱，我哋點解有咁嘅印象咧？舊嘅就老土，因為我哋聽我老豆老母嗰啲舊嘢，就的確係老土啊。原因佢文化水平啦，當時嘅資訊啦，同埋佢本身嚟自嘅國家有幾咁落後啦，即係呢所有嘢都令到佢俾啲後生仔覺得老土，因為佢冇呢個根啊嘛，冇呢個文化根底啊嘛。但係我哋又唔同啦，即係自己賺自己。 係喎， 我哋係嚟自英國殖民地嘅，共產黨對我哋嚟講完全係冇親戚關係嘅，即係呢個黨啊。從來我哋喺度秒咗佢幾十年。 我呢啲英國海外公民嚟噶嘛，大佬。 咁所以而家嘅細路仔咧，如果佢話我哋老土咧，其實就佢老土，因為都唔知咩好嘢，唔識比較。 係喎， 咁係咪講得通先？ 係有啊，又俾你講得通啊，探長。 唔係呢啲文化研究嚟啊，真 係。哦，喂，不過講真，就有時嗰啲舊嘢所以老土咧，係因為佢真係老土啊嘛， 咪就係頭先咁講咯，真係老土啊嘛。 你當年聽都老土噶啦，係咪啊？ 係唔係？因為嗱，又有個解釋啦，就係話咧，有啲嘢點解受唔住呢個時間嘅沖刷咧？因為當時太投機，做過已經有人做過嘅嘢 ，even 佢因為好多唔同嘅理由令到紅咗啊、流行咗啊，你隔開好遠之後睇咧，你冇咗嗰個元素，冇個gimmick嘅元素，你係貨比貨嘅時候咧。咁咪老土咯， 係啊，即係正等於嗱，你今時今日嗱，當年陳寶珠好耶啊！如果你今時今日仲工廠妹萬歲，點會有同感先得？ 咁我梗係覺得蕭芳芳型好多啦， 係啊， 蕭芳為咗阿 Gogo 啊，大佬， 係 佢係為咗工廠妹啫喎。 咁但係當時大家都係咁老土噶嘛，本身都係一個工廠妹啊嘛， 好似蕭芳芳都唔做工廠噶嘛，戲裡面。 好似冇 代表個高少嘅階層， 但工廠妹萬歲就係陳寶珠嘅， 冇錯。 唔係咁，但係佢都好耶噶嘛。 我唔覺咯，從來都。但係當時係。 但係你諗下，作為一個工廠 萬人偶像， 就係你要從呢個工廠妹嘅角度去睇啊嘛。嗱，你平時翻工廠做工廠妹喺度車衫啊、穿膠花啊咁啊，好悶噶嘛。 係。 咁陳寶珠比工廠妹又進一步，穿下膠花。會跳起上嚟嘅，會跳舞嘅，咁已經係耶啦嘛。 哇！如果今時今日你出埋啲糧啦，走去跳舞，你都話法啦，真係。 嚇！咁但係即係嗰個年代，大家都穿膠花，咁啊咪少少突破，少少都已經覺得耶。咁但係我哋而家都係覺得老土啊嘛。 係。嚇！ 咁但係嗱，呢啲咧 Queen 啊呢啲就梗係唔老土啦。咁到而家即係 Muse 嗰啲。一樣是紅的，拿回那些東西出來。 不是，我剛才這樣說，譬如我秒他，我未必秒他，即是基本性的分別的。因為香港，譬如那時候流行 Beatles， 鄧寄塵、新馬仔都扮過，你為什麼覺得他很討厭和很惡俗？原因就是他即隨便扮嘛，大佬，笠個假髮，在那裡醜化、抹黑。 都不夠東方貓王勁喎。 即各樣，東方貓王又是。咁你咪覺得老土咯，大佬，你模仿得唔認真啊嘛？嗱，你睇下 ，Mills， 喂，佢係模仿啫喎，佢係 tribute 啫喎，佢但係佢自己嗰啲斤兩都唔少，同埋製作上係已經超越咗以前嘅 Queen 噶嘛。但係 concept 佢都係攞咗嘅，即係我喺我心目中佢係低一截，但係我唔會歧視佢咯，因為佢 唔會歧視 佢翻佢老翻人都好認真，認真到。可能有些某程度超越人，我是尊重 的。而且他有自己的東西再放一些下去嘛，即不是只是老抄。 是啊，沒錯。 你說東方貓王那些真的不知道哪忽似的嘛。 是啊，真的笑死人呢。 是啊。說起 Queen 呢，就是想起什麼呢？ Brian May 嘛。 是 Brian May。 你的 Rockstar 就本身真的是一個 Rockstar。 那我很喜歡 Queen 的嘛，那 Brian May 就是吉他 Hero 對於我來說。但是我欣賞他除了他那 嗰啲吉他好撚手之外咧嚇，又好有 feel 啊！彈埋啲唔係好難嘅嘢，有啲人話：屌，淨係啲 scale 爬上爬落。 係係，咁當時係咁噶嘛，真係。 唔係咁，但係佢而家都係咁，但係你爬上爬落，爬到好似彈到佢咁嘅 touch 咧，就冇啊嘛。 係，仲要有樣嘢唔講少，佢背後咧，佢用啲咩彈咧？ 嚇， 通你實買到嗰啲嘢，幾乎係。 除咗佢本人支吉他咯。 係。即係有好多嗱，因為香港人玩音樂嘅人都相對富庶嘅，佢成日以為咧買器材有可以任何無所不為嘅。 係， 咁不如你解釋下 Brian May 究竟其實係嘅背後其實佢用咗幾多架撐？ 嗱 ，Brian May 嗰支吉他咧就係十零歲咧，哇咁啊勁 ！Brian May 支吉他你唔係立亂買到啊？ 係， 因為佢十零歲嗰時候係佢老豆同佢一齊喺個屋企個車房嗰度砌出嚟嘅。 吉他都有得砌？ 自己整出嚟。 即 係 桃木開始啊！ 係啊，夾板啊嗰啲啊，嗰啲車跟住喺個 machine room 度車嗰啲 roller 啊 ，roller bitch 啊，自己 design 出嚟嘅。 咁堅。咁啊，即係而家都彈緊嗰支。 係啊，幾十年㗎啦。 嗯。 嚇，五十年咁，四五十年啦，佢嗰支嘢。咁而好，亦都咧有好多人模仿嗰支吉他。係。即係中意 Brian May 嗰啲人啊，就會去有啲。即係照住嗰個 model 咁樣去 copy 啦，咁有啲就好貴咁樣。如果 copy 得似嘅話，咁啊，我諗好似印象之中，好似呢一 walk band 彈，好似冇人係砌自己嘅吉他嘅。 係， 咁不過你知 Band 尾啦，佢條友 walk star 嚟噶嘛。 係啊，冇錯。 嚇，即係 walk 友啦。咁但係佢係唯一一個嚇，天文學家嚟喎， 係 科學家喎， 係。 Doctor Brian May 喎， 成隊 band 都係勁嘅，唔知咩家嚟咁嘅喎。 係咧，我嗰次話講起，哇！佢嗰啲 Doctor Brian May 好勁，跟住有個前輩啊，吉他前輩，哇！佢哋成隊都叻人嚟。 係 嚇，咁啊真係喎。係嚇，成隊都叻嘅喎。 係 嚇，咁啊 咁 Freddie 係做咩噶？數學家嘛。 Freddie 係美術天分啦。 美術 嗱，你睇嗰啲Light and Opera 嗰個封面咧，嚇、啊，即係有個徽章啦，作即係好似好英式嗰個 crest 咁咧， 好似個護照嗰個徽章。 但係係啦，但係一邊咧就變咗只貴婦狗嘅，今日上邊有隻蟹嘅，嗰啲封面全部 Freddie Mercury 唱歌嗰個主音，全部整嘅，啲 artwork 係佢整嘅。 哦，嗱，即係樂隊嘅定義咪就咁咯。 咁啊，唔係一定係要二樓後座喇喇喳喳啊，或者係地踎啊、搖滾啊咁。 因為其實香港都好多㗎，尤其是唔紅嗰啲樂隊咧，佢都自己包辦曬啲攝影啊、design 嘅。 嚇！ 但紅咗啲點解會紅呢？因為佢啲時間唔會投資喺嗰度啊嘛。 係。 所以咪好容易紅咯。 係。喂，頭先你講翻你話叫我講 Brian May 啊，除咗佢支吉他之外咧，嗰啲架撐，我諗你係想秒嗰啲人啦。係。嚇！ 我借你包嚟曲線秒啫。 玩兩首歌，十幾個 effect 咁樣咧，嗰啲架撐勁到，即係好似嗱。探長你專啊，專業啊，攝影啊咁樣啦。 我專秒人啫。 咁啊，嗱，你同我都有時見有啲龍友咧，哇，嗰啲架撐咧勁過專業十倍啊！ 我哋有個老友，亦都係你老友，好似講咗一個 term 叫咩人喺架撐齊咁樣，即係我唔係咁輕易講粗口嘅，我引述人先至講呢個字嘅啫。係咯，就係咁咯，即係講曬啦五個字。 咁嗱，嚟。我接觸嗰啲 professional 嗰啲攝影師咧，就包括探長啦，同埋我老師又係，我教我學整小提琴嗰個老師又係 professional 攝影師嚟嘅。有時你睇下佢啲架撐咁少嘢咁渣嘅，咁但係影啲相出嚟就唔渣喎。 但其實我好困擾啊，其實咧小弟五年班就開始學習攝影嘅，即係都係自學嘅。咁啊，爸爸咧，即係 老江湖， 因為即係佢唔係好多錢可以供養到我玩呢啲嘢，因為我哋始終都屋村仔咧。但係佢只不過好似細個忽略咗我咁啦，突然間突然間嗰啲叫咩啊？即係心中有愧啊！咁我冇咩要求過佢嘅，真係我想影相喎咁樣，咁竟然帶我去買個相機喎，落青山度。 嗯。 哇！當時遇到我老豆突然間咁豪嘅，我老豆個花朵叫度叔，買個相機唔平噶嘛，咁我當時覺得。哇！原來我爸爸唔係度叔嚟嘅喎，只不過咧佢就 考緊度， 好耐先出一次招咁樣。咁咧，於是乎咧就嗰陣時學習影相啦。咁當時咧影咗一個單鏡反光機，一支普通嘅標準鏡，咁啊行走咗好多年啊，至到我中學都冇換到機。咁咧，但我發覺影相嘅樂趣咧 即係可能我又冇苛求過有啲唔同鏡頭啊，又唔同閃光燈啊，即係嗰啲嘢啦。咁我於是乎咧就係淨用相機啦，翻到學校讀中學，啱初中嘅時候學曬相，發覺喂啲好 raw 嘅嘢已經好多嘢玩啊！即係我呢樣嘢都未學完啊，我仲有好多嘢未 explore 啊，因為以前影相唔同而家，哇影完即刻睇翻，哇以前影完一同菲林咧，仲要拎佢曬咗隔日，隔日之後咧仲要籌錢曬相，哇嗰、那個過程咧你已經令到你影相嘅時候好小心啊！即係你要啊，唔係求其鳩影就算啊，你要真係嘥好多時間去誒諗下構圖啦。或者諗下你覺得靚唔靚直覺先影啦，點影完出嚟？哇！我當時諗到識飛，但係曬出嚟咁樣嘅。喂，呢啲過程咧就令到我過程令我諗咗好多嘢。 咁所以探長你嗰啲真材實料咯，咪實牙實齒。 唔係，但係調翻轉頭加餐。 你話如果你 N 咁多個加餐， 你掛住搞啲加餐，你邊得閒去研究你之前錯啲乜啫？ 啲加餐 N 咁多種，全部都靚嘢嚇，最後連。影幅相出嚟都 out full 咁啊弊，咁啊漏白啦。 咁我唔係反架餐嘅，即係我意思就係當你之前個根底咧，或者個原理咧，你通曬之後咧，你有錢咪買架餐咯，買啲勁嘢咯，咁只會更好嘅啫。 咁同埋不過最大分別就係你 professional 咧，唔一定架餐渣。但係你 professional 識揀嗰啲架餐咧，就係你要用到嘅。 都唔死得唔死錯人。 而且係你覺得最好效果就揀嗰啲。 喂，咁所以咧，即係嗱，講 Brian May 嗰啲，我即係講咁 detail 咧，其實希望大家用少少幻想力咧，即係其實一個比喻嚟嘅啫嘛，即係一個 apply 翻落去玩吉他，人哋點解彈得咁好咧？就並唔係因為架撐好而彈得好咯。 唔係咁 ，Brian May 架撐都好嘅。係，咁但係原來 以前喺車房啊，但係細個。 係啊，但我睇翻佢用嗰啲架撐咧，哇！即係我有時睇下，哇！啲聲咁好啊，咁多樣嘢，究竟佢用啲有？啲架餐有幾大扎啊？有幾 係咯？ 原來就係幾樣嘢嘅啫。係，原來乜嘢歌來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啦。 即係出好咧，點都係嗰幾嚿嘢。 咁呢啲咪堅咯？ 係咯，即係嗰啲嘢少到你唔信嘅可能。喂，咁我哋不如播只歌之後先翻嚟啦。因為我哋其實咧，我哋嘅節目咧係冇限制嗰個報時嗰啲嘅。即係雖然咧，就會俾人覺得我哋話唔 pro 喎，咁我本身真係唔 pro 啊嘛，做咩扮 pro 啫？ 係喎， 即係如果你去黃師傅咁又 pro 啫，咁我哋咧播完呢只歌之後，再慢慢 break。 Fender。哇！呢日咁大愛嘅歌咧 ，soft 啊， 充滿大愛。唔係，尤其是最尾咧，一班人誒揸住蠟燭喺度揈手個感覺，你有冇 ？Come on, everybody！ 我直頭喺隻眼度見到一班人揸住蠟燭喺度，咁樣。哇！ 好感受到好有愛啊， 好有大愛啊！ 但係呢首歌係咪咁嘅咧？ 呢首歌其實我都唔知個歌名咩意思。呢首歌名咧叫誒 Sunca S-U-N-C-A 啊，就係似一啲品牌嘅名嚟。但不知點解能廣告歌都唔定，就嚟自一對咧廣告歌樂隊 Cassiopeia 嘅一首比較另類嘅歌，因為喺佢嘅歌嚟講，呢首算好另類嘅。原因咧就係佢首先吉他咧冇彈 chord 啦，佢成個個 melody 咧都係揾一個 fretless 嘅吉他彈。 哦， 你見識過 fretless 吉他未先？ 掉掉， 即係頭先彈嗰個，你嗰啲 slide 吉他啫。但係日本仔咧，即係叻就叻在，唔係叻嘅，即係古怪古怪在咧。佢其實如果 fretless 吉他咧，就好有 potential 彈到好似你頭先 up 嗰啲音嘅。 係。 但係難得咧，佢真係撳到好準嘅嚇都。 咁彈 fretless 吉他嚟做咩啊？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係要表現自己咧。哇，就算唔係他律，我都好自律。 哦， 嗱，日本人嗰、那個嗰、那個諗法，即係話個態度就係咁啦。我唔使他律嘅，唔使一條 flat 喺度頂住嗰條線咧，我撳邊個格都係嗰個音。 即係心中有把尺。 係啦，佢自己把尺好穩陣、好準、好行得正、企得正。 係， 就係頭先嗰只歌表現得到。 明明係 fatness 都要彈到有曬 fat 咁樣。 好似有 fat 嘅效果。咁於是乎 ending 嗰個大愛嘅感覺咧，就令到我諗起咧，即係一個最近好大嘅話題咧，有爭議性嘅話題。有很多不同網台和主流電台之間的爭議，同埋甚至乎你話有個妹妹又問你呢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啦，同埋日日變化緊喎，仲要 有個美少女又問我，就係咩咧？係喂，你德國收留啲難民嚇點睇啊？咁樣 乜咁有內容嘅話題啊？梗係留翻下一節啦 ，break break 先，飲杯水先，食個塔先啦。 好啊，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冇做錯，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唔到我嘅，這樣挑人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星期四晚，城寨宴， 怒火腿哥。 my love like a blind man. Sat on a fence, but it don't work. Keep coming up with love, but it's so slash and torn. Queen 喎，咁晚 英倫情懷啊！ 哇，好情懷啊！ 你知道我呢啲英國仔， 你呢啲咁嘅漁業，啊，我呢都係 啊，英倫情懷 係 Under Pressure。 點解揀咗咁嘅歌咧？ 哇，我哋真係 Under Pressure 啊！而家香港係咪啊？ 我自從有個節目都開始係啊，即係自從我做咗呢個台都係咗幾年㗎啦。之前 係咁，但係哇，即係樣樣嘢咁大壓力，係咪？但係好似嗰首歌咁，頭先嗰首就係 Queen 嘅 Under Pressure。 嗯， 嚇，咁啊，臨尾大都要 Give Love, Give Love, Give Love。 係， 嚇，又係大愛喎。 佢唱到鹹濕嘅，但係 嚇，咁正就正在呢度咯。你知啊 ，Freddie Mercury 嗰啲唱唱下，隨正條熱褲啊嘛，臨尾。 同埋咧，係唔係咧兩個字就打大赤辣嘅啦嘛？開始，即係嗰件衫都 DV 嘅啦，原本。 第三首歌已經露曬啲胸毛出嚟㗎， 係啊，冇錯。跟住咧，條褲又好低腰，低腰到底啲毛都露埋出嚟。 佢啊，臨尾啦，臨尾除到冇得除咁。 其實咧，老實實，我自小咧聽 Queen 咧，我就欣賞嗰啲音樂，我覺得好肉酸嘅，我哋成隊嘢都。 嗱，我就係眾所周知，我就係大嘅 Queen 迷嚟㗎嘛。但我都頂唔順啊！有時 你都頂唔順啊！我仲諗住你同我唱反調添，我以為你想問下啲毛係咩味添。 但你諗下，邊有一個搖滾樂手個主音係咪啊？啲牙又大喎， 哨牙好似只馬咁咯， 哦河馬啊， 飛咗出嚟係啊， 唔係馬河馬 係 啲牙鬼死咁大咁飛出嚟咁， 成白板咁大隻 啊！咁啊，心口又多毛又成，除咗件衫 係 咁啊，又 同埋最恐怖就係咩咧？即係覺得好尷尬嗰啲動作，我一定做唔出。就係佢咧，好似 boom stand 啊， 嚇， 即係嗰啲一兩節嗰啲咧， 佢半節啊， 即係一節打直跟住打橫嗰啲，佢淨係掹咗出邊可以熬嗰節出嚟。 半節 boom stand 係啦，攞 boom stand 咧好似嗱，表面睇好似權杖咁啦，即係你覺得佢想做皇帝皇后咁權杖，咁啊解得通喎，即係呢個 symbolic 嘅 mic stand。咁但係佢動作咧就成日將嗰支權杖嘅尾部咧，就擺喺自己皮帶個扣度，跟住仲喺度捋嗰啲 mic stand。 佢唔係擺皮帶扣噶， 就撕咗佢啊！ 佢擺喺胯下， 即係動作咧，即係好似打手槍咁嘅。 佢仲會摩擦嘅， 係啊， 支麥聲啊！ 所以我細個冇而家咁狂野噶嘛，我覺得哇，好尷尬啊！睇到都， 所以有時我而家睇到都有時頂唔順啊， 即係肉麻嘅真係。 咁但係佢哋真係太有才華啦， 係冇錯。 咁啊，頂埋佢個樣咯， 係 啊， 咁所以咪淨係聽我寧願，所以我從來一隻佢 LD 啊。佢嘅視像嘅 material 我都未買過， 同埋你睇視像咧 ，Queen 真係完全係衝突㗎，係 啊， 嚇一個好 walk 但係個樣又好斯文嘅吉他手， 係係， 跟住仲有個彈 bass 係永遠格格不入嘅，成個彈健身嗰啲， 尷尷尬尬咯，成日都， 哇著淺黃雞蛋黃短褲咁啊 T 恤咁樣， 係係， 即係你你唔知咧，你覺得嗰條友係另一隊 band 嘅，係啊冇錯，即係路邊執一個翻嚟，喂 jam 嘢咁嗰啲咧。 有個 Freddie Mercury 咁啊 ，walk 有，但又有撇須咁樣。 係啊，撇須啊，鹹濕濕咁，即係直十足嗰啲七十年代鹹片噶啦。 係啊，或者啲印度鹹片嗰啲。 啊，同埋有一招仲核突啊，條脷扮蛇咯。 哇！呢啲辣啊， 哇！真係恐怖到咧。 嚇、啊！不過即係不過，但係佢呢啲 charisma 咧，就即係呢幾十。自從佢之後幾十年，真係想學都學唔到。 後無來者啊，簡直係！就算嗰啲 Mills 咧，佢都顧身世，即係唔會咁狂野，同埋咁即係令到你蛙言佢而繼續做。 唔係 Mills 會錯樣啊嘛。 唔係 Mills 係計算啊嘛，我即係最大嘅收入，即係令到啲人最討好嘅為主啊嘛。即係呢啲世界仔，我其實唔係太欣賞呢啲嘅，反而欣賞 Queen。雖然我覺得好核突。 真情流露， 真情流露，真我中意做嗰樣 表現。 Rock 咪咁嘅定義咯，即係你個你好反叛，你改變到個社會，令到啲人刮目相看或者擁鼻咁樣，你都係一個態度啊嘛。咁所以而家冇 rock star 就咁解啦。 但係喂， 你睇下賓州肥， 你唱埋啲月亮代表我的心咁樣，係咪？係 啦， 鑊友唱呢啲真係。 係啦，折墮至今墮落又係。 呢叫叫咩咩咩咩老泥咩啊？ 咩晚節不保？ 晚節不保，賓州都唔肥啊！真係。係 啦，真係前列腺去咗。 係。哇！咁頭先又播嗰首 Under Pressure， 哇！講起 Brian May 又拉到我哋頭先話想講嘅嘢。阿 Brian May 咧，啊，終於講翻少少時事啊！ 要啦。 阿 Brian May 喺佢自己個網站咧，嚇、啊、就係、是、講起最近咧，因為嗰啲難民啊，湧去德國啊嘛，嚇咁啊，即係有啲就譬如嗰啲歐洲嗰啲，譬如匈牙利嗰啲放催淚彈驅散啲難民啊， 因為佢哋唔係想去匈牙利，但係又搞住曬啊嘛，聽講 係咁，但係咁啊難民咁啊個個都搞住噶啦，唔會話難民啊正啊咁啊，咁但係 有啊。德國咯， 但係德國呢啲顯示到佢嘅大國風範喎。 而家咪縮咗沙啊！ 咁啊，你食得幾多咪得幾多咯，食唔到咪集咯，所謂。係嚇，咁啊，佢有個表態，咁樣即係到我哋要食幾多人咁樣噶嘛。係咪？咁啊，阿 Brian May 咧就係喺佢個自己個 網址 Facebook 嗰度咧，嚇就喺度講嚇 shame of our。啊，好似唔係咁啊，但係類似啦。 即係總之， 即係喺度 以手上為恥， 屌自己個政府啊！係啊，即係 pitchless 佢話莫僵 係 嚇，你即係喺呢件事上邊，你收就收，唔收就唔收，你 講句你都唔尷 尬，尷尷尬尬，驚舐嘢上身咁樣嚇。 咁呢啲咪政治咯？咁做政治揸裝，我梗係驚舐嘢噶啦。 係咁，但係你睇到咧。德國啊，默克爾嗰啲咧，哇！即刻變咗，即係呢個德國，你知啲戰敗國嚟噶嘛？但係完全係而家係表現到大佬風範，極強過強國。 係，梗係強過啦，不嬲輸咗都強過強國噶啦。 係咁啊！ 喂，其實德國都唔止呢一鑊強噶啦。你諗下當時圍即係拆到柏林圍牆，佢真係話收就收，佢擺到明係拖垮自己經濟嘅喎。係 啊， 喂，呢啲咪就係即係人嘅光輝同埋人嘅應該有嘅態度咯。 同埋咧， 即係唔係咩都係為自己利益噶嘛。 同埋咧，嗱，有啲人就話佢咁樣做咩左膠害死人啦、啊、咁、樣嚇。咁但係即係睇佢自己食唔食得起啫。咁你食即係搞掂埋東。即係東柏林、東側嗰啲，咁都係害死人 㗎， 開挖經濟。咁但係， 喂，但係佢當時個國民個反應，即係一定係有兩方面啦。咁但係大部分嘅人，因為一個民主國家咧，都認為我收得起，我又窮得起喎。咁因為係工業國家，咁佢好多人手，嗰啲人係化成佢嘅經濟， 又多咗好多勞工啊。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條數就咁計㗎嘛。 咁即係好似啲。啲大佬咁啊嘛，咁啊你要收 land， 我開到呢個賭檔， 咁啊或者晚晚招呼佢又飲又食咁樣嚇，晚晚不停咁啊計，咁你唔通話佢話啲昂 Q 嘅咁樣，咁蝕咁樣， 食完之後你老笠又得，你打劫又得， 咁但係 開雞竇又得咁樣， 咁但係你有嗰啲僆仔咁樣嚇，成日咁樣飲飲食食嘅，你有時吹雞嗰陣時候佢又會出嚟啊嘛， 係啊冇錯， 係如果你。你大佬喎都唔找數喎， 嚇咁、啊、但可能近來咧 點人理你咧？ 其他嘅鬼佬嘅國家咧，睇過香港啲古惑仔嗰啲戲咧，就領悟到少少啊！即係以為飲飲食食都得啊！哇，真係劈友走曬喎啲人。 係， 喂，咁但係你做得大佬咧，就即係 有呢啲風範啊， 即係要付出代價。 係。 咁但係你睇德國咧，嚇佢又食得起啊嘛。係。咁啊，你話難民咁樣，亦都可以化為本地嘅勞工啊嘛。 係，冇錯。 係嘛？ 即係佢能夠再努力少少，安排到嗰啲嘅人口要嚟做乜？即係佢起碼有呢個意志啊，喺呢個誠意啊，承擔嗰啲人而轉化到為自己國家嘅利益都好。即係有啲人覺得咁樣都唔啱嘅。 係啊， 即係啲人覺得，喂，姐你都係貪人啲人工平啫，喂，但係人哋有最低工資噶嘛。但問題是你出最低工資都唔夠人嘅時候，嗰啲難民咪正正可以填補到呢個國家嗰個工業嗰個需要咯。 係㗎。 嗱，仲有啊，我其實諗多一樣嘢咧，我又學某個才子講啦，全香港冇人講過啊。 係。 當然我未聽過曬全香港啲人講過乜啦。咁但係唔知點解有啲人就講得出嘅喎。 係， 咁咧，即係我覺得 咧，網台界冇人講過， 係咯，唔係全香港冇人識添啊！佢話 係直情係冇撚人識啊， 係咯，即係我唔知係咪真係聽過曬全港嘅人講嘢啦， 係嘛？ 即係聽講以前咧，即係 Superman 好早個新，即係舊嘅 Superman 成日都佢聽到啲人嗌救命咁樣就飆去救人噶嘛，咁佢可能有咁嘅能力啦。喂，咁我覺得咧，反而如果德國真係吸納曬所有敍利亞難民， 係 又或者嗰啲敍利亞難民吸納曬落工業嘅時候。哇！其實呢個世界真係有一嚿啊， 係啊， 點解咧？原因就係咧，可以去中國，唔使喺中國度生產啲嘢咧。哇！真係全球都有嚿。原因就係、我絕對唔係歧視中國啊，唔係歧視中國人啊，絕對係咧喺帳面上或者喺而家嘅現實上，你睇到咧，起碼冇咁多污染物，嗰啲工業唔會得過且過咁樣放啲有毒嘅落啲水啊，落崩落啲泥度啊。即係所有嘅生產嘅過程咧，都唔會釋出一啲有毒嘅嘢，即係一定會有釋出嘅啦。起碼人哋煉金唔會用生埃。 係喎。 喂，你諗下對個地球幾咁好啊？真係救到地球啊，大佬！ 反共救地球。 咪係咯，嗱，佢哋唔使反共添，佢哋只係收難民就救到地球啦。 係喎。 收地球嘅過程係反咗共咁解。 咁但係另一即係喺地球嘅另一半嘅強國咧，就係輸出難民喎。 係，咁咪收埋咯。即係總之唔好你管啊，大佬。即係你輸出唔緊要啊。嗱，到時輸出難民咧，而家香港嗰啲好牙刷刷大大聲話自己係大愛嗰啲朋友，真係唔該你到時咧，你收兩件翻屋企瞓啊。喂，你講得出你先好做啊，大佬。唔係你做得出你先好講啊。即係到時中國難民唔奇噶。嗱，即係一個唔好彩，你中國政治好動盪。或者你工業唔得就自然動盪噶啦，咁啲難民真嚟你屋企嘅喎。 係啊。 喂嗱，今日講得越大聲嗰啲咧，屌人老尾嗰啲咧，又話人哋卑鄙嗰啲咧，唔該你收曬佢啦，你請曬人哋食鮑魚同埋榴蓮啦，唔該。 唔係咁啊，但係又唔同，即係又唔好大愛到嗰個地步咧。簡單嚟講，量力而為啦。 唔係，其實應該係咁噶嘛，即係從實際嗰度。 即係如果嗱德國而家收咁多人。我覺得我是讚賞啦，當然，哇勁，大佬風範 ，OK。咁但係佢有一日去集啦，頂唔順啦，你亦都唔會話佢卑鄙喎。 我知啊，意思就係話唔使下下咧都用嗰個道德咧。 你又話佢係人渣咁樣，到時 咪就係咯，咪就係唔應該用道德嚟審判呢啲人咯。即係所有嘢你得咪收咯，你有著數咩都係計數啫嘛。你大咩愛啫？你大愛攬翻屋企啊！真係，你主動去領養都得。即係你主動領養幾個敍利亞翻嚟香港都得㗎，有呢個引渡嘅方法嘅，我相信。 係。 喂，你咁遠啊，梗係啦，隔山打牛爭幾百幾啊幾千公千幾公里，咁你話乜都得㗎啦。即係話就真係好容易啊！我而家下嗰十五分鐘，我全部講曬嗰啲咧，即係反收難民嗰啲係撲街，好容易啊！即係我只不過驚我自己唔夠流利啫。 係。 係咪先？即係你量力而為，人哋有啲國家。個態度係咁樣，嗰個態度係咁。你背上佢背後有冇咁嘅能力啊嘛？唔係佢中唔中意收啊嘛？ 嗱，譬如好似瑞典嗰啲， 係 咁佢收嗰啲難民，佢收可能係百分之一咁嘅數量啫， 係， 但係都引嚟好多問題嘅喎，係嘛？一陣又話咁啊，嗰啲強姦犯又係嗰啲咁嘅難民啊咁啊， 嚇！因為最中意鬼妹噶嘛，佢哋可能中東人， 可能係啦， 因為成日睇都係睇西片。 咁啊，睇嗰啲瑞典系列嗰啲啊嘛， 係咯，丹麥光雞嗰啲。 咁啊，但係問題有一樣嘢就係，喂，你本身都有強姦犯噶嘛，係即係你瑞典佬都有強姦犯噶嘛，係咁即係唔係呢個唔係淨係難民帶俾你嘅問題。 喂，但 係 唔係喎，咁講我又要駁你喎， 係點咧？ 真係唔同嘅喎，即係嗱你俾自己嘅國民強姦，你起碼同佢討價還價，你都容易啲啊，兼夾。 你本地人強姦，你那些人在西方文明的國家很多鹹片看，沒有禁忌，他們 suppose 的動機是沒有那麼強的，唯一強姦犯他都是有些心理的問題，他不是志在性慾的，他是志在心理不平衡，想壓到一個女性。喂，但是難民那種，即是來自一些很保守宗教國家的人，他那種強姦犯是兩樣都有的， 因為真的動物本能， 是的，沒錯了，那多了一個 risk， 那你就不可以單單憑你剛才這樣說，這裡有強姦犯，我就有強姦犯， 沒錯， 是的。 但是 最重要看就是你吃得起多少人， 是的，沒錯， 即如果你吞1%、2%、3%，濕濕碎，是吧？但如果你即係你大愛到哇，你30%人口，15%嘅人口係呢啲。 喂，同埋大愛背後真係要找數。 你咪真係頂唔順咯。 即係覺得你又唔使找數嗰啲咯，覺得唔該唔好出聲咯，真係。 係啊。 即係你找數嗰啲人出唔出聲，你姑且可以評論佢。即係你明明找得起嘅喎。 係啊。 即係你又唔找數，你即係 Brian May 鬧政府啱㗎，原因就是你表態都不敢表， 啊、 左右都不是人咁樣，你咪真係樣衰。 同埋佢瞄埋嗰啲BBC 嗰啲傳媒啊， 係 嚇、啊、你係難民嚟噶嘛？你講咩非法移民啫？ 哦，係 嚇、啊，即係你使乜講到咁曖昧？ 政府嗰啲伎倆咧，就往往都係咁噶啦， 係、啊、 即係成日用啲字眼啊，即係梁振英，我哋呢幾年都見得多啦，即係佢一個良好嘅示範嚟嘅，可以出本教材嘅，即係。你從梁振英的語錄咧，你睇到政府咧有邊咩龍溜，唔敢做都做埋，即係例如話自己好撚勁啊， 咪確實係超然咧、 啊。係咯，喂，大佬你超然，你不如寫埋落個法例度啊，夠僵一笨， 唔係跟住 改基本法一笨， 跟住話我自己真係好撚勁啊。 係咯，咪即係佢直頭有聽語添啦 ，Lens 都講唔出啦， 唔係有個講得出噶，Lens 成日扮嗰個咯。即係喺個節目度講幾次，哇！真係好撚勁㗎咁樣。 講自己真係冇人識啊， 係啊， 冇人有，勁都冇人有， 係啊， 勁都冇朋友。 即係我懷疑梁振英係唔會唔聽網台咯。佢話你班人咁無恥，乜都講得出嘅，因為我都講埋一份啦。你咁多人聽，我淨攞你個支持度啊，我民望都會升一點啦，係咪先？ 真係 係咯， 鬥無恥。 鬥無恥你真係無符啊！ 所以你話我哋係咪 under pressure 啊？ 我絕對係啦，即係我所以我平時個人斯文有禮，我喺呢個節目度咧，簡直我所以唔敢叫屋企人聽，因為屋企人以為我鬼上身啊，好驚！因為平時我講嘢，喂你瞓多啲啦，你成日都去夜街冇離神氣咁樣，翻到屋企食飯啦，食半碗又唔食，我話冇胃口啦，你就係死噶啦，你成日都唔瞓覺，講嘢冇離神氣，哇！但係唔知點解 你啊， 係啊 ，under pressure 之後咧，因為翻到屋企好自在噶嘛， 我未見過你冇離神氣個樣， 咪就係翻到阿媽度專係咁樣咯，即係呢樣嘢，即係交唔到氣俾佢咯，即係老人家梗係希望你斯斯文文，唔係希望你精神神口若懸河噶嘛。 即係嗰啲，你出去滾又咁三萬，翻到嚟死魚 咁，翻嚟好似一個好似一個鬼口水咁樣， 交功課都唔完。 係咯，真係你咁樣唔掂喎，咁樣即係咧，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咧，你係咪覺得即係做呢個節目同埋你平時做嗰個咩遊走時代咧，即係有啲好唔同嘅基本性嘅分別？ 都唔係啊，都係咁嘅啫。 唔覺得呢個易過啲咁嘅時間？ 都易過。 係因為咧有歌播嗰下嘢咧，就真係好唔同。 係啊， 我整翻首浪漫嘅戀曲俾大家聽下先咧。 shining, the weather is sweet, yeah. Make you wanna move your dancing feet now. When the morning gather the rainbow, want you to know Reunited 嘅 Sun is Shining， 咁點解播係咁嘅歌呢？即係其實想咧，因為好 hardcore 啊，聽嗰啲嘢輕鬆翻少少啊，有人讚我哋歌推得靚咁樣，呢啲應該係佢 歌推得靚， 係咯，即係波入得好咁樣。啊， 係喎。 喂，咁睇下呢嘢，我覺得呢隻歌幾好笑噶。我第一次聽咧，佢好似嗰陣時Eagles 嗰只。 Hotel California 嘅係即係 acoustic 版咧， 暗黑版本 係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第一次拿一支木吉他咧，我都已經識彈嗰句，係 嘛？ 即係撳咗一條線，係咁磨咧， 咁堅粗。 即係咧，呢啲又最膚淺，但係最嚇得人嗰啲咧，我最中意學呢啲啊！我都係一個投機分子嚟嘅，天生。 話嗰啲咁嘅單車鏈嗰啲真係好型啊！ 啊，係啊， 人哋以為你好勁啊， 梗係啦。喂，咁咧，即係呢只歌係喺一隻雜咁碟度揾到嘅，即係我覺得呢歌有熱帶嘅感覺。即係《Sun Is Shining》，我其實揀呢只歌咧，即係我反映我自己嘅心情嘅。因為咧，哇，成個世界香港發生好多事咧，但係當你好忙嘅時候咧，你每日都係關心個Sun係咪 shining 嘅。 係喎， 即係唔怪得咧，即係嗱，我好多體驗啦，呢排你都知啦，突然間感性起嚟咧， 嚇， 即係每日嘅生活咧，同以前改變咗。即係十五年嚟搬咗出嚟，貓都死埋， 係 即係其他好多唔同嘅嘢變曬好短期。即係你發覺，當你唔睇新聞，冇時間睇，哇得個做字，喂你好難怪咧，成日喺佔領區同你鬧交嗰啲人咧，佢點解覺得你哋咁煩？即係點解有嘢同你拗？即係嗱，即係我就多一種體諒嘅。當然我唔係覺得你咁樣特別啱，但係有時有啲人真係冇得揀， 嗯， 即係俾你執人周身債啦，就做供個仔讀書啦。 是啊， 即係你不看新聞大曬係咁啊，梗係唔係大曬，但係佢都唔想啊。問題係 咁啊，有即係有好多嘢都焗住啊嘛。 係 你話好似啊，我呢啲咁不羈咁樣係咪啊？ 咁所以咧， 遇見啲人嗰個 keep 車你只腳咁啊，你唯有咪夜啲起身咯。 係 係嘛？你知我貓頭鷹嚟㗎嘛？ 係冇錯 嚇，咁你車唔到我嘅。我凌晨三點才出嚟，你點車我 啊？咁所以咧， 但唔係個個得啊嘛。 啱啦，冇錯。咁啊，所以咧，即係雖然咁講咧，即係話要包容嗰啲人，即係其實包容嘅意義咧好闊嘅，即係唔係話一定係忍讓咗，唔理佢或者覺得佢做錯嘅嘢，你原諒咗佢代表包容喎。即係其實包容嘅定義就係你多一重理解咧， 即係有機會嘅時候，你咪試下同佢傾下偈咯。 係， 即係咁樣傳出去啫嘛。你唔可以喺數秒 KO 人嘅，佢唔夠你咬啞咗，咁啊點啫？佢唔會言敗嘅喎，真係。 係喎， 即係城寨嘅精神就係、是，即係喺好多唔同三三五五嘅人裡面，你要互相影響，互相即係有時幫到咪幫佢哋。 正所謂贏咗場交，輸咗場仗。 係啊，冇錯啊。咁即係講埋呢啲咁嘅道理咧，我都係有感而發啫。因為即係我都係借個節目咧。即係咁樣平衡下心理啊！如果唔係 under pressure 底下咧，真係會癲嘅。 give 唔到 love 啊， 係 冇曬 love 啊！你 pressure 咁大，點 give love 啫？佢 under pressure 個 pressure 係壓住一啲血管同埋一啲管道，最尾要 give love 啊！ 咁即係跟住，哇！仲有啲 friend 又喺度尖叫吶喊，冇人聽到佢把聲啊！你有幾大 pressure？ 嗰種歇斯底里啊，係 咪？ 喂，咁啊，不如招呼下啲聽眾先啦。即係嗱，你我冇啊，就你以前啲。即係你個節目可能相對冇咁多人寫嘢上嚟啦，不如俾個機會你同啲聽眾直接傾下偈咧。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咧，即係唔係傾偈，即係有時佢哋譬如歌推得靚咁，嗰位就開人個名啊咁樣，即係鼓勵下，即係等人知道我哋係 live 嚟嘅，鼓勵人哋多啲發言啊嘛。即係我哋揾啲素人上嚟開麥，亦都係同一樣鼓勵下啲人發言咁樣咯。咁睇下先嗱，有譬如。呢、这個咩佢講？我隻眼唔係幾好。 Susie 啊， 係 Susu 係啊，好難 啊！竟然想喐師傅節目，探咗你係咪 唔想大？係啦，嗱，即係佢哋咧好上心嘅，係即係咧，喂，我想喐，我有咩能力喐啫？我都冇大台， 即係你提下都唔得。 係咯，即係佢就可能唔係我哋聽眾啦， 係嘛？ 就唔係好熟我，有時講嘢咧，即係有啲人話你調轉講就得㗎啦，你傷害到我心啊嘛。你影響到我的情緒嘛， 即好像啲人聽陶傑咁樣，係 啊， 上曬心， 係啊，即係上曬頭添啊，唔 上曬頭， 係咯，即係我哋 有時候唔使咁認真嘅， 係咯，即係我又唔係模仿陶傑，不過咧我亦都係有同一種嘅中意幽默嘅嗜好啦， 係幽默啲啦，香港人。 我頭先咧即係見到好多留言嘅，但係唔知撳唔到入嗰版嘅，唔知點解，真係截到啦，唔緊要，因為你踴躍啲。俾啲反應啊！嗱，因為施主咧就好需要你哋嘅鼓勵嘅。我知道你一向咧都中意聽佢嘅節目噶啦，因為有人嚟到話咩男神啊，我見到係嘛？係咪人有個咁嘅 comment 啊？ 係咪㗎？ 哦，唔係呢版啊，原來佢哋喺咧呢個城寨嗰版。 哦，去咗城寨嗰度。 係，因為我哋其實醒目嘅喺城寨留言都，因為咧幫到我哋可以鬧到第二個節目嗰啲聽眾。 哦。 係啊，咁啊阿 Candy 一撐啦。咁啊，自己有嚟啊 ！Candy 咧就係二三四節目主持人啦， 哦、做嘛？ 啊，肥倫咧就係、是、哇 cool 啊 man 咁樣，呢啲啊行火啊，即係 cut and paste 嘅啫。但係肥仔真係、肥仔真係好中意聽我哋啲節目嘅，我諗，因為爸爸都中意聽嘅， 係嘛？ 我爸爸有時都留下言嘅，不過 D 一百咧唔知係咪記錯咗？ 點解咁多爸爸㗎？ 因為我咧專係 有啲爸爸個女個中意聽 都有啊，因為爸爸聽連埋個女聽咯， 係嘛？ 咁跟住最尾都係爸爸聽翻咯，只係因為最近咧有個美女咧讀港大法律系嘅，咁咧有一次嗰陣 D 一百識佢，我爸爸開飯都要聽你嘅節目㗎，開住飯咁樣睇都唔知唔怕唔開胃㗎咁樣。咁跟住咧，就最近一次喺網上面唔知傾開偈，同佢傾咗兩句。佢話：，我爸爸仲係聽緊你個節目啊，城寨咁樣。哇！真係多謝阿細伯。 哇！即係我有時真係唔做網台，真係唔知喎。有啲人有啲阿叔咧，哇！介紹個仔，你聽啦、啊，聽呢個節目咯。 係，但係啲仔係唔會睬你噶嘛。 嚇、啊！ 即係老豆通常落去橫抽噶嘛。 係。 即係監你聽就唔聽噶嘛。 咁、但係通常即係我哋個感覺，啲父母啊，梗係咁啊，睇住啲 TVB 啊嗰啲老豆，係啲仔叫佢你唔好成日睇 TVB 啦。咁老。 咁跟住個老豆反擊啊！咁叻你睇網台一笨，聽下蕭一笨咁樣噶嘛，好多時都。 吹蕭啦，你去。 係啦，咁聽蕭未必吹蕭，有識好多人聽蕭又唔吹蕭嘅。 係。 即係都唔吹捧嘅，即係都係，只不過係啊，覺得佢啲資料性幾好喎。即係我都覺得係嘅呢個。 咁但係我哋。我最近才發覺，原來我哋啲節目咧，除咗老氣橫秋之外咧，原來僆仔都會有聽嘅。 係咩？ 係啊！ 我哋嘅節目有僆仔聽。 係啊！ 你講邊個節目先？黃師傅。 黃師傅就真係冇啦。 係咁，你聽 你講埋嗰啲咁嘅坤卦嗰啲僆仔真係坤我而家。 坤嘅僆仔。 坤你坤我而家。 係嗱，其實咧講起僆仔咧，我哋梗係。不是求其無端端拎仔上台啦，原因呢節目巡禮第二 part 嚟啦， 哇好嘢啊， 係啦，節目巡禮突然講到星期一做都仲係，即係講緊老漢推鼓咧，就古典音樂啦，咁咧來唔來有其他 熱愛古典音樂的朋友，亦都係遊走團的朋友咧，就要 join 啊施主嘅。咁啊，施主做膽，咁佢哋咧就一起就即係去從欣賞的角度咧，就可能經過你就知道多啲嘢。咁我咧亦都想報定名咧嚟參加呢個盧漢推古。做一個其中一個嘉賓主持， 梗係要啦。 因為咧，我好白痴嘅，即係我好多嘢想問嘅。因為以前又揾唔到適當嘅人問 哦，原來係咁。 係因為問親嗰啲人咧，都高音甜嘅啫嘛。我識嗰啲圈子咧，就好少人真係研究嗰啲古代嘅時候，究竟啲古典音樂咩叫 ballet 啊？澳大利亞又唔准玩呢只音樂啊，皇帝又唔中意啊，好多呢啲嘢嘅。 你問埋嗰啲咩係 D 大調啊？ 唔係。嗰啲絲底調，絲底調咁咧，因為我嗰陣時睇一套戲叫《莫扎特傳》咧，就令到引起好大嘅興趣對於古典音樂。 哇！ 因為好多關於政治嘅嘢咧，喺度啲對白度都有講，但我就一竅不通。所以咧，我諗住睇多幾套呢啲《莫扎特傳》啊、《貝多芬傳》啊，先嚟做曬功課先問你嘢。咁啊，希望啲觀眾咧， 探長你唔好扮嘢啦，擺明係上嚟挑機啊！ 梗係唔係啦？我點敢挑啊？呢啲 屌你講呢啲咁啊過分解讀啊！我就覺得唔係啦，咁佢哋 唔得呢樣唔會，即係你冇理由同一個黑人鬥場噶嘛，係咪先？呢樣係不智噶嘛，鬥場戲， 即係我做咗黑鬼。 係啦，冇錯啦，你當然做得到有餘啦，喺古典音樂方面。 得嘅 ，OK， 到星期二得嘅你，星期二就朝九八至十，盧漢撈鬆啊，係未講推股咧，亦都係八至十，即係 星期一八至十， 係啦，盧漢推股，咁黃師傅冇變啦，咁到星期三咯，星期三咧就新增咗一個節目咧，就叫魏康，就唔係魏振個老豆，咁咧就係魏咧就 語言藝術個魏， 魏兩個魏，虛偽個魏，康咧就口康個康。即是我照字面古又解讀下你 魏康即是語言藝術啦，是不是 沒錯啦，那他專門講陰謀論， 是不是 神秘嘢？ 但是會不會是什麼踢爆建制測試那些？ 哦，他不是，我們國際視野的，我們有台， 是嗎？ 雖然都是建制，但是就可能是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為主啦，美國最陰謀論呢就是寶典來的，因為政府的背後呢，即是美國只有幾百年貨仔，之前咧經過好多歷史都係從歐洲嚟嘅，咁歐洲嘅恩怨咧去到美國點樣發酵咧？咁至於而家點樣影響個社會咧，影響成世界咧，全個世界咧，咁咧我相信呢個節目都吸引到嘅，係啊，因為 喂， 但係我哋個主持啊，蠍子王啊，聽個名 字，哇，聽個名字都， 聽個名字都勁嘅，真係縮完你勁，縮曬嚇到。咁咧佢咧就係一個熱愛神秘學啦，同埋一啲超自然啦 ，New Age 嘅佢都好有興趣嘅。同埋咧，佢係唔係好大嘅年紀？佢細我一大截嘅，我諗仲細過 Lance 應該。 哇，咁堅！ 咁咧，佢即係好學啦，冇得傾。 佢但係後生搖搖咁啊，即係整埋啲咁中意啲咁樣神，咁啊搞埋嗰啲咁嘅神秘學啊。 咁唔止，其實佢除咗搞神秘學之外咧，動漫啊、特攝啊，非常有興趣嘅。咁咧，因為佢仲 cosplay 緊嘅，佢一個 cosplayer 嚟嘅。 哇，唔夠佢玩喎！ 嗱，大家諗一諗起魏良啦，男人 cosplay 有乜好玩咧？但係唔係喎，原來 cosplay 嘅主角亦都係男人嘅， 係咪啊？ 咁所以咧，唔嘔心嘅絕對啊， 係咪？ 即係唔好大家唔好先扣咗個帽子。 即係蠍子王唔會話扮不知火舞啊， 梗係唔會 高叉旗袍啊， 擠曬啲嘢出嚟啦，大佬嗰條底褲咁鬼高叉， 我接受唔到啊！ 接受唔到啊，當布咁樣。 Fatty Mercury 扮女人我都已經好難接受 啦。冇錯，咁咧佢咧就逢星期三嘅九點半至十點半，因為佢要精簡，因為佢要大量 research 咧，就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樣吹得又吹嘅，即係佢唔會失場嘅。 是我們那些兩個小時在隨時吹的而已， 是啊，沒錯，那大家記住留意這個， 這些就很多資料 的，是啊，他這個魏康，這個蠍子王是怎麼認識他的呢？因為呢，其實以前呢，我認識他的時候是我找一些朋友仔做散工，即是拍攝的時候做一個機器組啊，幫忙插下電啊，拿下電池，當時真的很小，咁嘅時候咧就揾咗佢幫手，幫過一次手，印象難忘。 哦、 因為佢咧到夜，因為我哋去菲律賓拍嘢咧， 即係去做 crew， 去做 crew。咁啊設夜咧，即係你知菲律賓我哋啲度假嘅地方冇嘢玩，咁啊唯有傾偈嘅啫。咁點知我見到條友咧年輕得嚟，好似我咁吹得嘅，就係蠍子王啦。 於是乎 印象好難忘。咁於是乎 keep 住同佢 contact， 咁佢梗係唔係好似我咁樣齋吹啦？佢言之有物啦，當然。咁咧跟住咧之後發覺咧，我搞 Stage Two 網台嘅時候咧，就好想揾一啲新血啊 content 嚟做啊。咁於是揾佢肯唔肯做咧？啊，點知佢真係肯做，但係佢咧有啲時間就唔到，佢自己錄音。咁我嫌佢揾啲錄音筆咧太衰聲啦。咁咧就係我鼓勵咗佢做咗呢樣嘢，開始咗網台做咗幾集之後咧，佢自動播。就揾埋成班 friend 就做好多集，我諗佢70集啊，我求問佢唔知幾百集都錄咗噶啦。但我唔知係咪依然好水聲啊，咁冇聽因為聽過幾集，佢好多 topic 咧我都有興趣嘅，但係奈何咧嗰支錄音筆太水聲咯，我就頂唔順。咁至到而家咧，我哋成寨有曬地方有埋畫面，佢亦都覺得喂正喎，可以合作喎。咁啊原本將佢呢個藝康嘅計劃咧，就做一個個人嘅 YouTube blogger。 哦， 但是直接啊益咗我哋，就拎過嚟城寨咁樣就可以開始咁樣做呢個節目啦。 即係一路即係做 live 嘅時候 cost 埋 pay 咁樣咧。 我鼓勵佢㗎，佢話叫埋啲朋友，佢有個朋友咧做 Ada， 條差好鬼高嘅， 就係不知火舞啊。 唔係 Ada 就係邊個咯？就係包克斯嗰個女嗰個探員啦。即係亦都係審查官嚟嘅。咁咧，我如果佢嗱，如果真係叫埋啲 friend 嚟咧， 身色不少啊。 即係火舞啊嗰啲咧，不知火舞嗰啲，我就拎開張台。 哦。 拎走張台咁咪會大家會賞心悅目少少。 原來係咁。 係啦。OK， 星期四。 喂，星期三你仲有一個節目未睇喎。 星期三 你唔好咁啦 ，sorry 啊。七至九遊走時代， 遊走時代。 至於個 line 點樣，你可以再重新講翻俾大家聽。 有好多好多人喺街度嚇、見到我嘅時候又話：，哇！你幾時開翻個節目啊？我聽慣咗，好似食白粉咁啊，咁嚴重。咁啊， 咁你交代埋俾佢啦。 咁啊，放完暑假啦，咁啊，遊走時代咧幾時開始咧？哇，下個禮拜三就禮啊！ 係喎、 哦，係啊， 下禮拜三又禮翻咯喎。喂，咁禮拜我高速講埋禮拜四啊，個拉音你未講，有咩唔同咧？咩新？有咩改革咧？ 咁啊冇嘅，推得一日就推一日啦，係嘛？咁啊又成日見人俾人話又要又話找數，又話成日喺街度見到又話找數， 係 嘛？我最驚。我最驚爭人嘢噶嘛，嚇咁啊！阿 Joey 咧，咁就而家就好眾所周知好忙啦，咁啊又開鋪又做老細咁樣嚇，咁啊一係啊等埋佢啦，咁就等唔到啦。 等埋 Joey， 咪開住支麥先咯。我哋唔係好似建制派咁，一定要等埋邊個。 係啱嘅，因為 Running Start 咯 ，Formula One 咁樣咯。 係因為咧， 行住等啊。 我做網台真係好棘手㗎，即係人都有自己嘅私務咧。即係希望觀眾真係唔好太上頭咧，成日太多幻想啊。嗱，我舉個例，借個機會咧，就係早排咧，我咪話好忙好忙啊，唔做得撈鬆啊成啊。咁我見到有一兩個聽眾咧，就留言咧。就我感覺可能我過分解讀啦，就話我係咪玩嘢先？即係撈鬆你又唔得閒去，就去暈曬二三四啊、花生啊、禁失不禁話啊、講鬼故啊都講埋啦咁樣。咁咧有少少揶揄我，咁點解得閒做外面嗰啲咧，又唔得閒做城寨咧？ 就原來隔離飯香。 我絕對唔係咁。 隔離老婆咩？ 因為我應承曬嗰啲人，應承咗好耐，一路都冇找到數。咁咁啱咧，我直至上個禮拜二咧，哇！我有個超級大客俾我 KO 曬，即係還曬嘢俾佢啦。喂，咁我梗係要還債㗎啦。 你啊輕鬆啦，而家。 咁點知星期二先至完啊嘛，撈鬆，咁咪冇撈鬆都做唔到。星期二之後咪係咁狂做出邊嗰啲咯，咁咪找埋數啦。即係我發覺做人如果找到數咧，就等於排毒，即係你身上面冇咁多壓力啊。 排清毒素，身體好。 冇錯， 當堂成間，而家見到阿探長真係嘴角含春， 直頭成個人高大曬。 咁但係你知人咧，即係有時真係好脆弱嘅。 係 嚇，咁啊，即係有時真係好多壓力，有時我哋都頂唔順嘅。 係，不過遲啲又要忙過啦。 嚇， 係咯。 咁啊，即係 有餘剩翻嘅節目咧，就一陣間再講。聽首歌先。Thank you. blood will flow. Mon flash and steel I won. Giant in the color of the evening sun. Tomorrow's rain will wash the stains away. There's something in our mind will always stay. On, the rain will fall. Lifetime's argument, and nothing comes from violence, but nothing ever could. For all us point beneath an angry shore, as we forget how fragile. 這首歌哇，你實識啦，探長 氣體流酸咁樣唱喎，啲氣聲嘿嘿聲 嘅 喎 ，Sting 嘅 Fragile， 我唔識呢首喎， 好嚇唔係啦， 係咪 Shape of My Heart 嗰個碟㗎？嚇 咩啊 ？Shape of My Heart 嗰個碟咯， 唔係 Fragile， 喂，講起 Fragile， 我啲即係脆弱啦，係咁啊。哇！我啲美國朋友就玩呢啲都好笑，佢成日話啲 Fragile 咧，以為意大利文啊， 哦 ，Fragile， 哦， 即係你個玻誒喺個紙皮盒嗰度見到個玻璃， 係啊， 而家好似冇咗呢個 sign 喎， 係咪啊？ 你發唔發覺啊？以前成日個紙皮箱都有個 Fragile 嘅標誌噶嘛， 哦，因為冇人理你 啊，行李啊，剩係咪而家啲 pad 做得好咗咧？即係嗰啲包裝 都唔係嘅，你譬如搭飛機啊， 唔 係 你貼紙啫，但係以前啲紙皮箱都印埋落去㗎嘛，一年前 係喎，但係可能冇人理啦，斷啦嗱，脆弱啦嗱，即刻掉得大力啲啊， 係啊，冇錯，俾多錢啦，除非係。喂，咁我個巡禮繼續啦嘛，定係你有啲咩特別嘢講點樣脆弱？ 巡埋先啦。 哦 ，OK， 咁咧嗱，星期三講完蠍子王啦，我可能即係大家深刻印象㗎啦都。 咁一就又走啊 ，Joey 可能會翻嚟啦，遲啲，即係等佢啲生意上翻軌道啦。我諗佢都好有興趣做。 咁下個禮拜三就嚟噶啦嚇，記住聽， 記住聽。唔係下個係咪下個禮拜三啊？ 23號 哦， 23號。 哦 ，OK， 好好 ，OK， 到星期四啦。星期四查到咁樣，我點睇咧？ 咩心啊呢、這個？ 唔知點解咧，俾張表我嗰個同事咧， 我啲中文麻麻 得啦，我明啦，我明啦。 哦， 其實呢個就唔係 schedule 嚟嘅，佢自己嘅 schedule 嚟嘅。 哦， 佢連自己有啲咩做都寫埋落去。 哦 ，OK。 嗱，星期三咧就有一個節目咧，哇！呢、這個又係全新節目，好巴閉。 星期四 係星期四，星期四有個節目 講咗啦，頭先 就叫啊幾啊舊史嗰個節目講咗 啦， 就係星期四嘅9:30至11:00嘅， 係 即係取替咗呢、這個 誒，咁咪唔同咗個時間咯。嗱，平時星期四就推歌啊嘛， 係喎，係啦，冇錯啦。所以推歌咧就唔會再喺星期四嘅。咁但係，咦，頭先讀完過到星期三都少咗節目喎，大家有冇留意少咗咩節目咧？咁你如果有印象我少咗邊個節目咧，你又唔該你寫翻上嚟。如果冇人寫咧，就即係代表個節目冇都冇乜所謂。 大家當遺忘。 係啦 ，OK。咁到星期五啦，星期五咧照舊6至8，獨男獨女，又係 Lance 啦，同埋阿周嘉怡，唔係周嘉怡， 周嘉怡啊，哇！ 阿蕭嘉怡嘅節目鬧 到無限幻想， 係啦，我哋個節目我個台咧最吸到年青客咧就係呢個節目㗎啦。咁咧希望遲啲咧 年青人氣息啊， 唔遲添啦，因為年青個再年青啲啊嘛。咁啊引入阿蠍子王咧，就希望咧若打 Lance 個節目嘅主意嘅後生啲嘅。嘅聽眾咁樣， 即刻爆春啊！係啦，爆青春 啊！係啦，咁啊，史舊史個節目咧，就嚟攝翻阿 Lance 個年紀同埋我呢個年紀中間嗰、那個 就再老貴 嗰、那個斷層嗱，因為有啊，因為啊嗰個主持叫做阿戴安咧， 戴安 咁戴安點解叫戴安？其實唔係戴安娜嗰個戴安啊，頭先講到一半冇講， 但係戴安係因為佢話嚟嘅喎， 係啦，因為咧佢話咧成個網台界咧咁 Q 多 Anthony。咁佢係邊個？因為佢高大嘅，咁所以自稱戴安。 O K， 咁大家千祈唔好過分嘅幻想咧，有戴安娜出現嘅。O K， 咁星期五咧，獨男獨女之後咧，就推歌咧就推落星期五啦。咁星期五嘅8:30至10:30咧，羅旺推歌就喺嗰度翻翻嚟嘅。咁咧到星期六咯，星期六咧三不管亦都係照舊嘅。咁頭先咧由星期日讀到星期六咧，就 all around 都有節目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有啲調動啦，有啲加，有啲減。咁咧，呢、這個正式全部推行咧，就將會喺下個月頭開始嘅。 哦， 係啦， 大台風範喎、哦，星期一至日都有節目喎、 哦。咁我哋唔係24/7都未去到，即係我哋人哋24小時先係大台。 哇！ 咁我哋咧，只不過1至2至4小時應該。 大網台咯。 係，我哋唔 塞得滿一個禮拜。 我哋唔使鬥大嘅，因為有人加入。同埋我哋亦都好想咧，因為我哋城寨精神發掘素人啊嘛， 係喎冇錯。 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希望好多素人咧，因為素人嘅心聲、素人見到嘅嘢，就唔係一定話好似嗰啲勁人咁賺一滴噶嘛，做過好多唔同行業啊咁成噶嘛。咁根本上個個行業都有佢喺社會上面嘅其中一個角度去睇個社會嘅。咁於是乎咧，揾啲素人嚟做咁多節目。咁兼教阿細良太平紳士唔係素人咧，即係之間個 range 好鬼闊。咁所以咧，好闊之下咧，就希望好多人會中意聽個台咯。 嗯、 因為台代表包容啊嘛，即係正如當時嘅城寨咁樣，喂白粉佬又有，整腸粉又有，整牙嘅牙醫又有， 牙醫最多冇， 係啦， 冇牌牙醫， 係啦，又跳業務又有，高佬賣鹹書又有，即係我哋個台就係咁樣嘅嘛，唔扮高深就係咁啦。咁咧，你頭先嗰首《Fragile》咧，究竟係有啲咩？想講嘅，因為我 overrun 都好勁啊！啲話題 你去啊， 唔理噶， 不嬲都係咁，不嬲 係喎係喎， 就係嚇咁啊！一輪啊，頭先講起即係好多節目啊，或者你平公司兩忙啦，咁啊，即係我哋人又好脆弱啦，咁啊，唔係鐵人嚟噶嘛，嚇咁有時都有低落嘅時候，係 冇錯 嚇咁，但係。有時有好多時事過境遷，咁啊可能即係好似係探長咁啦。你佔領期間，我見到你小灰人咁樣，嚇、啊、灰到死， 係啊，即係眼就冇眼白咁樣， 係咩都唔得掂啊，冇前途啊，係咁啊五窮六絕又七翻身咯，而家咪 冇錯，係嚇翻身都唔敢講嘅，但係起碼咧。 最重要是你的心態覺得是回了， 即起碼個太陽落了山又出回來， 是、啊、 即是叫做太陽真的很鼓勵， 太陽依然會升起嘛， 是啊，沒錯、啊、 即有時候我們都是這樣的 自我陶醉的、 啊、但其實我們不止自我陶醉的，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一切呢，即是都是為了將來或者下一代的，我夠膽這樣講， 我都是有這樣的同感的， 即有時候你堅持一些事情你不會坐就違約，就算你沒有力你不坐就違約，個社會不會變得那麼差。我經常見到很多人都經常說，我做改變到什麼，屌你不是在家裡只說，你茶餐廳說有什麼用啊，你不是又是沒用，你做什麼都沒有用啊。喂，但是你只要你不坐就違約，我的門檻是這麼低的，即使 是 你已經不用令到個社會越來越差，令到你下一代壓卡，大佬。喂，有些人真的有下一代的，他今日食魚翅，喂你下一代可能好大鑊嘅喎， 係喎，同埋即係好簡單，只要每一個人都覺得乜嘢都有用，嚇、啊、人人行一步，嚇、 嗯、 成、啊、個社會風氣即刻唔同咗啦， 係啊，即刻清新曬啦， 係啊， 點會有啲人喺度喺就算啊，你係好無力咁啊，有啲人喺個最高權力嗰個喺度亂咁講嘢，自吹自擂，隔離嗰度有秒一秒都能夠令到覺得，喂，原來政府裡面的人啊，都頂你唔順嘅， 係喎、哦， 即係原來政府裡面嗰個人都算高級噶啦嘛，佢都係有自己嘅諗法嘅，並唔係人人傻咗咁樣跟你支笛噶嘛。 我諗最低限度就係、是，如果你肯發聲已經係、 啊、 最低限度，你發聲已經好好、啊，大家都肯發聲。 其實嗰條友嘅表情已經一根稻草噶啦，可能 係啦， 咁所以大家唔即係千祈唔好。喂， 所以睇翻咧，譬如啲 artist 咧，啲藝人咧。啊、我哋好多藝人唔係個個咁發聲噶嘛， 都坐就為咗咯，等於 係嘛？你發得聲就咁，你發得聲多咧，連 book 紅館都 book 唔到個場啊嘛，係係咪啊？ 咁咪就係咯。 但我哋睇阿 Sting 嗰啲咧，係哇，佢我好似八幾年已經幫嗰啲 Secret Policeman Ball 啊，係幫國際人權組織嗰啲已經係成日發聲， 係啊。 咁你知 Sting 嗰啲？大愛人嚟噶嘛？ 係啊，冇錯。 有拯救鯨魚啊， 有拯救喇嘛啦。 咁啊，但係又幫嗰啲嚇各地受政治迫害嘅人發聲啊嘛。係啊，咁如嗱呢啲咪夠撲咯。 即係嗱，其實你每個崗位都有你嘅影響力。 係喎。 咁你紅星咁咪當然多啲啦。咁我呢啲暗星咁樣。都話自己升都有小事大，即係我唔係升啦，絕對。即係我呢啲咁嘅素人咁樣， 公眾人士， 亦都唔敢講。 而家做網台都算半個公眾人士。 哦， 唔係， 咁你 Facebook 自己有個 page 都公眾人士㗎啦。 嗰啲人哇話曬都半個公眾人士。 冇半個㗎，你喺 Facebook 你有個 page 就係公眾人士㗎啦。 梗係啦， 即係咁 打大車喇。 即係大家即係我藉住個網台，有時講翻啲。即係 update 下大家究竟，譬如有啲可能哇，成日做工好辛苦，咁啊，淨係翻嚟聽下你推歌咁樣，淨係推歌，我哋攝啲私貨喺度，咁咪就係可以將個信息講出去咯。 係啊， 係咯。 但係我哋啊，啲鬼佬咧， 係 就完全係嗱，譬如我頭先講班尾啊、升啊，完全唔會怕發聲就住個政府嚟講嘢。 呢個要開一集先講啊，點解人哋唔怕，點解我哋怕咧？我亦都好體諒佢哋嘅。喂，咁但係已經 overrun 咗，仲有冇歌播 ？overrun 我都， 喂，但係你自己啫，但係我有嘢做啊嘛，大佬。 係啊，唔係 overrun 我仲播。 OK 啊，真係諗多咗。喂，好啦，喂，咁啊，下個禮拜新節目，大家記住釘住城寨啦。咁啊，施主今日俾個分佢咧，我啊俾8.5分啦，起碼 咁少多啊。 OK， 好，再見。 喂，拜拜。 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冇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不到我的，這樣挑釁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 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